咁快夠鐘嘅，我唔知 post 唔 post 到 page 添，唔緊要啦，因為有啲阻滯又係。喂 ，hello， 唔好意思啊 ，Nana， 係點啊 ，Nana？ 人家開麥佢出聲啊！ 莫图耀，笑脸，虎皮黄气 ，Hello， 内虫 ，Hello， 探长 ，Ultraman 数九十六 ，Hello all，Full Sand Kong Hi everybody， 熊熊探长好，大家好 ，Chess Noble Hello，Pan Fork Hi 探长，熊熊今日仲以为全港都系青天白日旗，点知一条都见唔到，有啲失望。我细个嗰阵，今日系通街都挂晒旗噶。 其实好简单啫，即系点解而家冇青天白日旗咧？即系你失望就系失望在实体冇挂青天白日旗，系咪？因为呢即係我估啊，而家好多人呢即係虽然觉得台湾先係中国，又或者有得俾你揀台湾定係共产党呢，即係国民党共产党梗係揀共产党啦。咁但我諗香港唔係梗係揀国民党啦，即係唔通你会等至五星期咩，係咪？即係你唔通因为冇五星期失望咩？咁但係呢我如果我自己有年年呢都会双十节呢我都会摆 banner 嘅。即系关于双十节，但系咧我就会用翻青天白日旗嘅色啦，但系我又唔会挂青天白日旗嘅，因为咧今时今日咧就即系嗱、我为例啊，唔知道唔代表你啦，即系我就真系好唔想国民党执政嘅，咁但系正正就系青天白日旗先至代替到台，即系代表台湾，即系相对有代表性啊，因为由我哋所熟悉嘅第二次世界大战咧。即係佢代表中國嘅旗就係呢個國民黨旗啦。咁就算政黨輪替咗變咗國民黨，唔係變咗民進黨，但民進黨嗰支綠色旗呢，老實講佢裡面係啲咩 pattern 我都好含糊好模糊啊。咁甚至乎唔夠代表性啊。咁所以有啲老鑒啦。咁我又即一啲都唔支持國民黨啦，今時今日。咁我支持咗民进党之后，但民进党之旗呢又唔好 popular 喎。咁所以有啲老鉴嘅。咁的确确蔡英文又真係台湾嘅总统咁样。咁所以因为老鉴嘅关系呢，我諗好多人都唔愿意喺个 Facebook 嗰度摆支国民党旗出嚟囉。我估啊，即係同我一样咁諗法嘅人，我諗都有嘅。 J.J. Lynchy， 喂 ，hello， 陈地主刚刚好翻得来切，陈地主条颈靓又挂，不过唔多。 陈、 地主同起街果啲，好快就俾人清走。 诶、李郑屋村啊，以前嗰支旗咧，真系大到我谂有几多尺，七楼抌到落三楼，我谂下几多尺，四层楼四，即系起码有四十尺，或者差唔多四十尺啦，可能唔止啦，又我唔知点计。咁咧，石即系讲紧个直度啊。横到啊四十尺咁啦。咁都非常大㗎啦。如果要嚟冚住个棺材，好似嗰套咩嗰套 Skyfall 咁呢，英国特工冚棺材呢，咁样。我諗佢一塊旗可以冚到三十个棺材都得。喂 ,Hello, Ultraman。你好啦、啊。呢位啊 ,Copy Wong。好似未见过係咪监制。Copy Wong 佢未见过，可能改名啦。哦，陶瑶 ，Hello， 第一喎，劲喎。阿 Roy Zhang 啦，同埋阿呢个 Annabelle，Hong Hong，Susan， 喂 ，Hello， 你好。咁今日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我个 page 咧？嗰个 cover page 我改咗个 cover， 有冇留意呢？ 陈地主，我细路住你郑屋果头，1010好夸张。 七 岁，大家好。 系喂，大家好。喂，咁今日咧就讲下咩啦？即系我身边嘅朋友，虽然而家咧就已经好少讲电话噶啦，但今日就讲咗好多电话，因为讲咗好长，因为个 iPhone 咧买嚟主要都唔系用嚟讲电话嘅，我谂好多人都系咁噶啦。咁甚至乎一日都冇一个电话，除咗啲衰电话咧，即系打嚟推销啊，或者电话骗案之后咧，即系呢电话推销同埋电话骗案嘅 次数咧就绝对多过真真正正同朋友倾偈嘅多多声噶啦。今时今日已经咁，唔知你系咪咁咧？咁咧就有今日同两个朋友倾嘅电话，佢都系唔喺香港嘅，但系都系香港大香港住嘅。咁咧两个都已经决定咗唔喺香港生活噶啦，即系谂住移民啦，或者谂住系即系卖楼啦。喂、哎、喂你。佢爬上去啦，有喂高危嘅，你自己谂下啦。咁咧就系、是、有咁嘅决定啦，所以咧就令到我今日个主题咧，亦都系围绕住我啲朋友嗰、那个那个生活啊。咁啊，当系一个 sample， 可以俾我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即系唔系想爆人哋啲私隐。况且我都冇讲边个，咁但系可以讲系一个现象啦。譬如香港做开小企、中小企嗰啲朋友，又觉得香港冇得做啊，即系与其慢慢有去枯死，不如谂下走资咯。即系香港啲资产尽量变咗美金，又甚至乎变咗美金之后咧，就起码信心大过继续摆喺度，因为又担心联合汇率会脱欧啦，又担心走唔到啦，迟啲啲钱，咁啊好多担心嘅。咁啊，另外一位朋友咧就已经再早少少就已经对香港完全失去意欲噶啦。咁啊，都完全系冇错嘅，估得，因为大家边度估到嗰个变化系快到咁样噶？即系点可以估到你仲够胆问警察路嘅时候，转眼间咧即系见到佢掉头走嘅，即系香港变成咁嘅。咁啊，呢样都系讲紧。即系有时都要检讨噶，即系好多时，即系点解啲人变得咁快呢？因为利益在前，甚至乎软弱得滞，敌唔过个潮流。因为人都系咁嘅时候，你自己唔系咁咧，独立独行咧就死得好惨嘅。好多人觉得咁啊，好明显警察已经系咁样啦。咁我唔相信个个都咁凶残啦。佢最主要凶残嘅原因咧，就系 training 嘅时候咧，佢个train 佢嗰个教官咧，就系用一啲好凶狠。令到你好恐惧，令到吃苦头嘅方法，就令到佢咧就成为另外一个施虐者。兼夹咧又背后有一个邪恶嘅族心系为佢撑腰啦。咁如果唔系，点会咁够胆啫？即系把口就讲依法办事、依法执政，但系其实咧就根本唔记得晒自己 day one 做警察嘅时候为咗乜噶啦。我相信。 Panache 大家好，陈地主揸的士撞人嗰条友话当日俾人拎咗值14万表同20000现金，依家俾人踢爆破产人士同被家族割席，连地址都俾人起咗。 哦，咁但系嗰啲14万只表同埋20000现金系佢自己放出嚟嘅风嚟噶系嘛？咁而家其实即系我觉得私了就。可能是即是相对是比较公平的方法啦。原因呢就是你报警又不受啦，他明明是一个行凶的凶徒，警察又不拉啦。咁有人起咗底咁又点喎，即是起码还一个公道，令到大家都知道呢条友究竟是不是因为咁样而做嘢呢，因为好穷，因为破产咁样。但是破产他只可以收到 cash 㗎喎，是吗？应该是。咁同埋呢單嘢，呢單嘢 fact check 咗未先？如果係嘅話咧，就可以即係用一啲證據嚟 keep 住，第時如果香港真係換班嘅時候，呢啲真係要追究嘅。咁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可以做咗呢啲嘢噶啦。咁啊，自己都要記住啦，即係唔好咁快失憶，因為咧有好多個可能性嘅。OK， 咁我讲咗我想讲啲嘢先啦。咁呢我见到建制派呢，即係睇 Now 新聞呢，就建议呢就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呢，就係、是、可以用身份证嘅副本，即係影印版。咁原因呢就係、是、呢佢预计呢有好多人呢就 hold 住嗰个老人家个身份证。咁呢就所以佢觉得唔公平。顶你肺啊！系咪真系有人听我嘅 live 嘅咧？定系唔系净系我咁讲过咧？即系呢啲，我觉得如果即系政府真系衰到咧，真系听佢点嘅话咧，咁啊大件事啦！身份证副本都得众成世界嘅，咁所以咧，大家生生性性咧， 如果有老人家喺老人院嘅话咧，就预咗一日放假，又或者咧隔晚唔好瞓觉啊，早啲啊，天未光就喺老人院等，就陪你嘅伯爷或者陪你妈妈或者阿爷阿嫲咁样，就早啲去报名，就唔好俾嗰啲一车车嗰啲走车去帮你嘅长辈去投票啦。咁唯有系咁嘅啫，真系。咁所以咧，真系。好邪恶啊！咁同埋非常之唔公道啊！如果副本都得嘅话，真系斗早嘅啫。即系话唔定你唔好话老人家，你自己嘅身份证副本，譬如你去个银行借个钱，或者你攞个银行身份证副本要嚟买楼，各样都留咗喺人哋个底嘅时候咧，即系如果边个早过你嘅，即系其实好唔 make sense 嘅。但系今时今日咧，几唔 make sense 嘅嘢咧，都会发生嘅。咁所以。嗰晚啊，隔晚啊，早啲瞓，又或者索性唔好瞓，咁啊，早啲去投票，去票站嗰度。同埋亦都有呢度有朋友讲过咧，就话真系千祈唔好夜去啊，因为夜去咧，佢又唔知，因为又话暴动，又话有危险，咁啊提早收咗网嗰个票站，咁啊点算咧？咁样嘢都要非常之小心啦，我认为就系。咁你想问一下大家哎呀唔记得 save 添。有冇睇戏呢几日有冇睇嗰啲足球啊嗰啲戏呢咁啊同埋我呢几日都喺屋企就睇 Netflix 啦咁啊睇返 V for Vendetta, 唔知大家有冇睇。即系 V 杀啊！咁但系台湾译得好怪嘅，叫 V 怪客、哦。咁点解叫怪客呢阿 Dominic 究竟台湾人讲怪客系咪真系好怪嘅意思啊 ？Samantha Chili 各位好，陈地主星岛日报今日头条，以前 Ducky 太子站出口挂咗台湾国旗 ，Eric Kong 海探长 ，Little support through PayPal and oil。 喂 ，Thank you 啊 ，Eric。Eric PayPal 嗰度sponsor 咗九吹喎，喂多谢。咁咧就系、是、陈地主你话的士嗰单嘢系星岛日报嘅头条啊 ，OK 喎，咁即系应该 fact check 咗啩，我估。咁咧睇咗 V 杀咧，即系其实我都好多年前睇，十年都有啦。咁咧当时睇咧就即系当时即系我嘅意识咧都非常之。反政府嘅，即系监察啦，或者唔满意政府嘅施政啦，因为香港真系冇普选，咁就算话自己反政府都唔使眨眼嘅。咁当时睇咧已经睇到血脉沸腾噶啦，咁但系今日睇咧有另外一番风味、哦。咁如果大家有 Netflix 嘅话咧，就请大家睇下呢套戏啊，即系再睇翻咧，你会觉得即系这么远那么近，可以话系。即系个意思就系、是，即系当时觉得啊呢啲幻想小说又甚至乎系夸张咁样。咁当然啊 V 嗰个体能啊同埋个生化嘅身体啊梗系夸张啦。咁但系佢 background 咧就并冇夸张啊。而家香港慢慢咧就走向V 嗰个英国嗰个世界，即系大家都觉得英国系民主嘅体现啦，一早已经有。有议会有200年咁样，知唔知啊？有200年啊，英国个议会可能唔止、哦。咁咧就以为嘅，即系大家都谂住文明先进啦。咁但系每个地方咧都会有堕落嘅时候嘅。咁咧因为呢个系原本就是一个 DC 嘅一个漫画嚟嘅。咁 DC 嗰啲背后写漫画啲人咧，即系可能佢哋对历史或者对周边，又甚至乎佢身边有好多。喺啲極權國家偷走過嚟嘅人，咁於是乎，佢哋能夠寫到呢啲古仔咧，亦都唔奇嘅。原因就係佢哋即係英國對政治呢個科目咧，即係已經幾百年，即係已經非常之好多 case 都 study 過。原因就係、是、即係英國嗰、那個學習同埋嗰個對一啲社會或者人類。嘅學習咧係非常之 谦虚、深入同埋比较老实啲嘅，即系对历史嘅睇法。咁甚至乎有啲历史系经过嗰个政权改变咗之后咧，好多年之后咧，佢哋有解密法，咁啊令到个历史咧相对真确啲。咁啊嗰阵时有好多智者啊同我拗嘅，即系我同你拗啦。咁就话中国嘅历史都信得过嘅，因为有史官呢个职位。咁史官咧，皇帝都唔敢喐佢噶噃，咁样。咁我啊真系唔信啦，即系我点都同佢拗啦。即系大家，即系我都几熟中国人咁样，甚至乎我见识过嘅嘢，就令到我更加咧就唔会依书直说咯。因为好多人尤其是读得书多啲咧，就认为咧中国嘅历史咧就因为有史官及住，因为佢咧就道德高尚，连皇帝咧都要听佢点嘅咁样。咁所以佢哋认为咧，尤其是读得书多嗰啲人啊。咁咧就觉得中国嘅历史咧都系真嘅，真嘅嘢嚟嘅。咁当然我亦都理解咧，即系有啲人一世都系读好多书，又以即系佢自信心嚟自读书嘅时候，佢点可以即系话自己系笨柒咗嘅咧？读咁多书都系假嘅，即系接受唔到你现实嘅时候咧。嗱，当然我都唔敢讲嗰啲历史系真定假啦。但系以我了解中国人嗰个个性咧，同埋嗰种文化嘅影响咧，都几难中国嘅历史会系真嘅咯。咁但系我同佢拗嗰啲人咧，全部都系读过好多书嘅，即系喺社会都有地位嗰啲人嚟嘅，先至会咁样讲嘅。因为佢哋嘅自信就嚟自嗰啲书，咁有乜办法啫？ Ultramank 数九十六台湾人应该解读成怪咖吧？咩啫？阿肥探长好，趁地主唔系今日头条，我讲错咗，但我 send 咗啲资料俾你。 恒、 okay. 雄大陆江苏刚刚有成条桥冧咗落嚟，好恐怖。美靓系， 其实大陆成日都有呢啲冧嘢嘅，咁巧影到啫。嗰阵时大陆啊，唔系好远嘅啫，东莞啊，有成条屋苑咧冧咗落条河度啊。都有片睇嘅，但系冇几耐就 cut 咗啦。因为我朋友系佢老婆喺东莞，系东莞人嚟嘅。咁我觉得啱啱冧桥嗰阵咧，佢 send 过一次俾我睇咧，跟住好快就冇咗啦。咁唔知大家搵唔搵到？哇，好恐怖啊！即系成个河侧边嗰条渠定河啦，嗰啲泥系流失咗咧。哇，上面啲屋仲有人嘅，即系唔系话已经清走晒嘅，恐怖到爆炸真系。咁所以，唉。同埋大陸啲新聞咧，即係拍得到嗰啲片咧，驚心動魄嘅程度咧，係好勁噶，即係唔係講笑啊！我見過好多好恐怖嘅，即係甚至乎嗰啲唔係咁大規模嘅，行下跌咗個窿度啊！即係個地下已經鋪曬瓷磚噶啦，無端一踩落，成個人跌咗個窿度，直頭好似笑片咁嘅，即係好多呢啲嘢喎。例如無端端嘅車撞咗個車落去個橋底下。咁甚至乎车 cam 都有嘅，即係好多人驚嘅。咁其实又係这么远那么近啦，即係第时如果住喺土瓜湾嗰啲朋友呢，你就 set 定部 cam 影住嗰条码头围道啊，即係随时地陷嘅根本上。因为啲螺丝假㗎嘛。咁但係如果码头围道地陷，你层楼会唔会冧呢，就另外一个问题啦。咁但係我觉得好快呢十年八年起嘅基建咧，全部都有可能一铺一碌同大陆一模一样嘅。嗰啲港珠澳啊、大桥啊，嗰啲都系噶。咁所以，唉，大家要定心理准备啦，都唔会恐怖嘅啫，应该。怪茄咁嘅意思系咪？怪卡 咩啊？ 我唔知啊 ，Dominic 讲过 吓。 好似做个卡喎， 怪卡 系咯，即系都系我都系，我都唔知点解啊，唔系咪就系话 V 杀变成 V 怪客啊嘛，咁唔知点解，即系戴咗面具就怪啦，即系中国人真系大惊小怪咯，可能。咁 V 杀我觉得亦都好啲咁又，因为佢真系有杀气啊嘛，我觉得。 美靓系，恒雄好惊，唔知几时到港珠澳。陈地主碧桂园城藏楼都是唔少。选方 rip， 我觉得陈秦记写记内容可信过。史记 ，look 派件气探长 ，the man the chili made in China 信心保证死。 哦 ，OK， 咁所以系啦， 寻秦记嗰啲真啲系嘛？咁我亦都听过一个咧，就系喺都系碧桂园啊，唔系喺上海有个类似碧桂园嘅屋苑咧。咁咧就环境优美啦，咁啊甚至乎佢行冇几耐咧，就有个医院添嘅。咁咧嗰个医院咧就有啲X 光嘅设施啊，即系有啲好高辐射嘅一啲，唔知系个容器定一个机器啦。咁如果你要维修或者成咧，即系如果香港有好大阵仗嘅，即系要用晒啲嘢挡住啲辐射，又甚至乎要关闭咗个设施一段时间，有啲即系好似 Stranger Things 捐落嘅地底，着晒成个防御嘅衫，走去换呢啲咁嘅燃料或者维修噶嘛。咁但系嗰个大陆嘅医院咧，就求其揾条民工咧，就赤手空拳咧，就走去拆嗰个嘢出嚟。嗱咁呢个故事咧。就是我有一次都十几年前去上海做嘢，咁就约咗个当地喺上海住嘅人，佢讲俾我听嘅，佢话唔系好远嘅啫，几条街之外㗎。佢话俾我听呢，就係、是、当嗰条友呢就拆，即係嗰个民工当场死㗎，因为中辐射。咁跟住知道大镬之后呢，就封晒成屋苑，即係直头出入都唔俾几多人匿埋屋企。咁呢先至知道好大件事。即係喺个民居附近嘅啫，即係有啲咁嘅嘢发生。咁如果香港呢再系俾民建联工联会執政嘅话呢，即係香港有呢事发生咗一啲都唔奇喎。因为所有嘅政府包括医疗专业嘅嘢呢都系俾佢有关嗰啲公司呢就投晒呢啲标。咁之后呢佢哋判上判甚至乎呢嗰啲全部都是好贪钱的政客呢就拿了大部分走，就剩下一些好小部分的，可能有些公司等钱使用，乜都得，乜都应承，乜只装备都有的时候。那会发生这些事一点都不奇怪的。那所以就令到呢我的朋友呢，我们都是早走早着啦，这个地方呢真是被人玩烂了已经。那当然我也都知道包括我在呢，我在内呢都唔系个个可以随便话走就走得。咁相对比较经济好过我嗰啲朋友呢都有啲部分都觉得呢个走为上着嘅。咁唔知大家身边有冇呢啲朋友，又或者呢排讲嘅话题系咪都系围绕住移民啊、走资啊呢啲嘢呢。 美蓝海同红好驚唔知几时都讲。 OK, 读咗。 Chesnable 电影译名始终香港比较好。情深你好探长，想问下九追二十四直播时间通常是几时？ 其实我写晒出来的了，为什么这位情深你是新来的呢？应该就是其实我呢三年都已经进入，都是没有甩过底，就是星期四十点零钟的是甩过一次一日底。但我放工回来一点钟我都继续开的。咁我唔明點解我有個印象係俾人哋就覺得我唔知幾時先有 live 嘅。咁原因就係呢，我除咗星期四都開嘅意思啫。咁我所有嗰啲 banner 啊，個節目嘅簡介啊，都會寫住星期四嘅。咁甚至乎以前呢係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嘅。咁但係近來呢就改咗星期四。咁總之呢逢親星期四呢都會有 live 嘅。咁樣。咁我點解會俾個印象你係唔知道幾時 live 嘅呢？是不是因为 YouTube 那里没有写到几时 live 呢？啊，可能是，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 YouTube 直入的。那难怪啦。那所以我是不是应该在个 YouTube 那里写明几时呢？但是刚刚我那个 cover 的 video 呢都已经摆了在个 channel 那个 video 那里啦。那希望大家以后不用问啦，即是直接见到那里就知道。那同埋我发觉呢Facebook 有些问题的。举个例就是我头先我同事呢嗰条cover page 嗰条片呢就upload 上去之后呢我就索性呢就要咗嗰个 cover page 嗰个 video 呢就要嚟吹鸡嘅。即係话提俾大家听话而家有 live 嘅。咁但係呢我见到呢就极少嘅 view 数。即係我唔知点解嘅真係。咁唔知点解啦，咁所以问下大家见唔见到live on 22:30 逢真星期四咁样，唔知大家见唔见到呢个吹鸡文咧？咁我打一个 page 喺度啊，我打咗个嗰条 link， 嗰条 link 咧就系 YouTube link 嘅，唔知大家睇唔睇到呢条片？咁但系出奇地得17个 views 咧，就系好少，因为平时咧都起码过百个 view 嘅，一 upload 嘢上去，咁啊真系唔知点解啦。咁我不如而家咧就试下将嗰个 YouTube page。就再 send 多一次去个 YouTube 度，咁会唔会有可能会睇得清楚啲咧？咁奇怪，喂！喂、哎，哦，系啊，冇错，就喺呢度。嗱，我而家试下 share 去嗰度，咁睇下有冇啲朋友咧，就会喺个。Facebook page 嗰度咧見到我呢個 link， 因為我覺得我用咗個 cover page 嗰個片咧就好似冇乜反應嘅，甚至乎我唔知係咪有人都睇到，應該睇唔到添啊，因為如果唔係冇理由得十幾個 views 嘅。好，咁我而家再 post 翻落去先，試下。咁咧我就會打住 live now 嘅。咁不如分享一下究竟而家入嚟 live 嗰啲呢，嗱多数呢我都记得佢个名嘅。咁譬如头先嗰位问我几时 live 嗰位叫做情深呢，我就真係未见过你嘅。咁我想有 marketing research 啦，我想知呢你点样入到嚟 live 呢，但不嬲都有听开 archive， 但係第一次听 live 呢咩原因呢，又定係有啲朋友就听开网台 app，咁淨係聽到我把聲就完全未入過嚟睇 live 嘅，有冇呢啲咁嘅人呢？因為有時呢喺街度呢有人淨係認得我把聲就走嚟問我係咪探長嘅，咁明顯呢見到都唔認得就認得把聲呢，呢啲呢我都幾確定佢係聽網台 app 嘅朋友。咁同埋最近呢我就知道嗰個香港網台 app 呢就將我個 live 落咗架，唔知咩原因。咁我唔知鄧武識又知唔知呢個消息呢，因為我都係喺呢度見到有啲朋友仔咁样话俾我听嘅。OK， 睇唔睇到啊？我啱 post 咗。 Trustable 电影译名始终香港比较好。 我又唔完全认同喎，我觉得香港嘅电影译名咧，啊系啊，唔系因为字。因为自己，你帮我解释好啊。因为自己弹咗字，我就杀咗咁样。我觉得咧，香港电影嘅译名咧，简直可以用一个生成器就得噶咯。即系例如第一滴血咁样，第二集就叫第二滴血咁样。即系唔知咩龙威同埋咩即系好多头头尾尾咧都可以。好似嗰啲生成器咁样加埋又搞掂喇喎。80年代尤其是啦，即係尤其是港产片呢就最求其嘅。嗰啲咩猛鬼霸王花，猛鬼医院，猛鬼差馆，又同埋铁血霸王花同埋铁血差馆咁样，咩都得㗎喎其实嗰陣时。咁而家啲西片都唔好得几多㗎喇，有史泰龙又一定唔知咩血又或者咩龙。Terminator 嗰啲Terminator 叫咩呢中文。有冇人知啊？咁我觉得咧都系，即系我好耐之前 末日战士 啊，系啊，战士啦，末日啦，又系嚟嚟去都系，又系万能 key 嘅。咁啊，末日霸王花得唔得咧？啊，又得噶，即系如果喺80年代嘅话，又末日复星咁样又得噶，即系 so far 都冇呢啲戏啊。但系即系嗰阵时真系易揾食啊！即系我喺度以前讲过咧，啊，未来战士叫做系啊，譬如。譬如未来斗一番咁样又得啦，譬如嗰啲未来师姐咁样又得啦，或者陀枪战士又得㗎喎。同埋未来扎菲人咁样又一套戏㗎喎，可以即係简直系万能 key 啊。啊，近来嗰啲彭浩翔嗰啲叫咩戏嘅呢？彭浩翔嗰啲戏名都 即系佢嗰代咧就已经新啲噶啦。因为我解释过咧，点解以前嗰啲戏名嚟去都系咁咧，就有典故有原因嘅。因为我以前入行做 audio 嘅时候咧，我就喺一间 production house 咧就帮人录 voice over 嘅。咁嗰阵时都几个客嘅啫，因为嗰间 production house 咧净系剪片嘅啫。咁后来咧就请咗我入去做，我就专系 handle 一个录音室，就专系帮人录呢啲 voice over。咁咧就现成已经有客噶啦嘛，就系安乐电影公司啊、迪龙啊，即系西片啦、啊，同埋嘉禾啊都有嘅，有啲 agent 即系。就走嚟录嘢嘅，咁嗰阵时我记得有个喺商台做嘅人咧，就做 freelance 咧，就带嗰啲即系因为佢同嗰啲商台嗰啲 voice talent 好熟噶嘛，系揾咗金刚啊，即系十八楼 C 座嗰个啦，又以前亚视有个专系即系无线有销量，亚视有个唔知咩叔咁样咧，就专系捞呢啲俾捞 freelance 嘅，咁咧甚至乎有个叫谢校长啊，即系做小学校长嘅，又走去做 freelance， 又系录 voice over， 即系嗰啲金像米啊咁嗰啲，全部都系嗰啲人。嗰几个人做晒嘅，即系我喺度做嗰个年份啦。咁于是乎咧，佢哋 book 好晒 studio 咧，咁咧个 voice talent 就嚟咗啦，嗰、那个 agent 就嚟咗啦。咁啊，仲争咩咧？录唔到咁样，坐晒喺度，大家喺度吹水咁样。原来就系咧，等紧阿蔡伯丽师傅咧，就呕个戏名俾佢，即系求其生成戏都得嘅戏名咧，要俾成皮嘢佢嘅。原因咧就系、是、咧。曾经咧揾过阿蔡师傅去改戏名嗰啲名咧，嗰啲戏咧就实掂嘅咁样，即系中国人有种咁嘅信念嘅，即系完全系唔睇到佢个实力，唔使睇到佢个卡士，唔使睇到佢个档期，又都唔使睇嗰套戏嗰个内容咁样，咁佢就揾个师傅改个老赖嘅名啊，就代表得噶啦，好得意嘅。咁于是乎咧，真系大开眼界。咁啊，等阿师傅咧 fax 嚟咁啊。俾几个去拣咁样，咁跟住仲要打翻俾师傅啊，咁你 prefer 边个咧？咁样，咁啊求其 up 一个咁样，啊春娇啊，冇错啊，头先有人讲，咁啊系咯，未来春娇啊，又或者嗰度咩咸戏都好多 term 噶，嗰啲弊家伙、地铁有春娇咁样亦都得嘅。咁我春娇系我朋友嘅狗嚟嘅，咁佢因为嗰啲戏影响到佢只狗叫春娇啦。咁所以咧，如是者咧，就唔系龙入凤，唔系凤入虎，唔系虎入豹噶啦，即系讲紧嗰个年代，咁啊好鬼迂腐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好似嗰阵时有安乐电影咧，就开始破格啦，就已经摆脱咗嗰啲例如掟阿妈出火车啊咁呢啲咧，即系已经系一个新浪潮嚟噶啦。嗰阵时改戏名，咁我觉得咦呢啲几新颖咁样，咁所以咧，我并唔认同晒香港改戏名。是好过台湾咯，因为台湾有台湾嘅好嘅，例如人哋成个名咁改一次，咁佢忠于原著啊嘛，因为西人咁样，佢即系希望你嗰套戏，譬如有套戏叫 Hancock， 就系讲做 I'm a Legend 嗰个叫咩名话 ？Will Smith 有 Hancock。咁咧系明明一个人名，你又唔知系做乜嘅？咁佢唔知又改咗街头超人定嘅性？咁你已经咧就俾个观众咧就有个先见嘅一个即系俾嗰套戏名已经咧即系引导咗佢一个谂法咧。咁好多时咧，如果系为咗嗰啲老礼嗰啲理由咧，咁就揦嘢噶嘛，真系。咁啊，电视台已经系咁噶，其实譬如以前阿老萧嘅年代咧。就阿蔡伯麗啊，就話總之你啲電視劇有動物同埋三個字，咁就可以懟冧冚低無線㗎啦。哇，唔怪之今日阿老蕭咁鬼心理唔正常啦，咁唔平衡啦，原因就係、是、喂佢寫一個劇都好努力㗎嘛，大佬要即係嗰啲九方輸入法嗰個叫做咩話？你成日都開咪又唔記得咗個名，梁立人嗰啲又係心理好唔平衡嘅，原因就係、是、以前都嘔心瀝血。拗爆头先写到个剧出嚟噶，啊，原来咧就系靠啊师傅改个名咧，你先至可以超越到无线嗰个收视率咁、样。你谂下真系好变态嘅呢样嘢。咁于是乎咧，嗰阵时丽的咧就有大白鲨啊、鳄鱼类啊，仲有咩三个字有动物嗰啲咧，所以凉茶马尾飞机头咪唔得咯。咁但系呢啲名系破格噶嘛，真系。 咁呢啲係似英文嘅名嚟嘅，兩層樓嘅飛機頭，即係將幾樣嘢嘅元素 mix 咗咁樣。咁總之，唉，我覺得麻麻地啦，香港嘅戲名鹹戲反而覺得好少咯，即係嗰陣時啲人肉打裝機啊，同埋嗰啲插班女學生啊咁嗰啲咧，哇一流啊呢、這個名簡直。不過你去譯鹹戲名咧，就唔使負責任嘅。因为入去睇戏嗰啲嘅话，知你个剧情咩，有嘢睇就得噶啦，最紧要。咁啊出咩小楼一夜嘟嘟嘟，又系生成器嘅系列啦。因为小楼一夜唔知听春雨嗰啲咧，又系卖得好劲啊嘛。咁于是乎，譬如艾万楼，譬如蜜桃成熟时西片，即系又系将嗰啲即系尽量可以节省啲制作成本，而咧又令到嗰套戏咧有收视咧，就抽水咯。喂，俾你抽多两镬，人哋咪冇信心咯。所以后期嗰啲港产片咧扑晒街又唔系冇原因嘅。即系再举个近啲嘅例就系、是，都唔系近噶啦，2011年嘅有套戏系阿加藤鹰就做未来战士嘅，咁有阿吉泽明步啊，咁嗰啲有套咸戏就我即系啱啱琴日唔知点解揿咗入去，咁人哋即系嗰套戏明明嘅叫做33B Invader， 即系33B Invader， 即係侵略者嚟嘅，讲佢係。咁我唔知点解明明套戏係有个劇情㗎嘛，即係讲啊加藤鹰嘅未来走嚟唔知夹啊吉泽明步走嘅咁样嗰类啦。咁我无端就叫做蜜桃成熟时喎 ,33B 喎叫做。哇，即係我觉得呢啲真係冇文化嘅表现嚟嘅，夹硬嚟嘅真係。即係其实香港人係鍾意夹硬嚟嘅，即係边个有权力呢就边个夹硬嚟嘅，好明显就係、是。即係老细或者投资者驚喂你整个咁嘅名字有鬼人睇咩咁啊？蜜桃成熟时啦，唔使知佢咩原因㗎啦，咁样。唉，可悲啦，简直係我觉得呢啲咁嘅文化。即係唔知点解香港人仲觉得自己灵活多变同埋狮山精神嘅，真係不知所谓啊，简直。 Cat C Kings 第一次听 live、 oh, okay。 Cat C Kings 探长你好， 喂各位 好，齐白未来战士，美人虾、啊，我念起打死不离 XXX，Thomas 佢未来战士， 系啊，冇错，红 未来战士， 打死不离乜乜都起码有三五套啦，打死不离诶有个打拳嗰个女啦，打死不离有个有几套印度片啦，真系记都记唔到，咁但系记唔到记唔到嘅好处，当你睇嘅时候就好新鲜啦。咁同埋打死不离乜乜又系佢未必一定讲即系嗰啲咩兄弟啊或者父女嗰啲噶嘛，咁不过印度片咧都系咁上下噶啦，相信未来战士啊，多谢大家提点啊，因为突然间唔知点解咧一讲到即系突然间转话题咧，好多人物都唔记得咗。 Thomas 佢未来战士，红红未来战士 ，XXX 未来战士，胖胖迟到添。大家好，曾波子各位有缘人海，红红一讲起电影译名，我谂起 1958 系列有集讲过，齐白香港都算好，大陆台湾仲差。Iris 梁春娇， 其实我就唔认同大陆同台湾差嘅，因为你所谓觉得差咧，佢系真系用翻个英文嗰个意思译啊嘛，即系譬如用个名就个名咁样。啊，系啊，战争片啊，香港嘅战争片又系嚟去都系嗰几幅屁嘅，即系雷霆咩啊，咩救兵啊咁样，又系生成器嘅，好烦啊！即系你令你更加混淆啊，为咗个票房，所以有好多嗰啲文化人成日话香港系文化沙漠咧，就唔系冇佢嘅意思嘅。 Iris 梁春娇 ，C 仲刚刚 click 入去你 Facebook 见到段片、 哦 okay ， 虽然我有 like 你 page， 但系从未试过响你出 live 之前响 Facebook newsfeed 见到你吹鸡文、 哦啊， 可能要 set C first， 不过次次都有 notification from YouTube，、 哦 okay、 所以唔会 miss。Michael Mack 早年的西片译名好正，如碧血长天、美人如玉剑如虹、玉楼中晓、云断南桥、做秋衣。大家好 ，Michael Mack 从有夜夜念无娇。 哦嗱，Michael Mack 你嗰个方向咧就系、是、佢。即系充满诗意，同埋攞翻啲古文或者攞翻啲诗出嚟，咁但系系咪 match 到嗰套戏咧？咁啊睇过先知嘅。咁但系最惨就系咧，嗰啲咁嘅译名要俾钱嗰啲人咧，即系佢觉得佢晒冷嘅啫嘛。即系你啲咁嘅老粗暴发户，你识鬼咩咁样？但系问题嗰套戏究竟系咪讲呢啲嘢嘅咧？嗱，譬如《碧血长天》咁样，咁啊讲战争片啦，我记得就系、是。咁究竟同嗰个劇情有冇关嘅呢？咁又甚至乎原本英文人哋作套戏嗰个名係咩意思？点解唔能够直译返人哋嗰个諗法呢？ 突然间胃痛添，抽哇！突然间唔知啊，神经痛。咁咧呢几日身体都唔系几好，因为瞓得太多。咁啊，另外就系咩？嗰啲美人如玉兼如虹，系咪又讲呢、這个女嘅打片咧？我又唔知啦，我未睇过。玉楼春晓我又唔知啦，即系呢啲无可否认咧，呢啲系充满诗意嘅。咁但系咁样，即系我都系倾向咧，即系尊重翻人哋作者嗰个原著会好啲。即系我觉得系咁，即系正如我所讲，即系大陆嗰啲译字幕嗰啲人嘅 credit 咧，半个画面咁大嘅，或者嗰个咩字幕组半个画面咁大嘅，即系人哋导演或者演员个名都冇你咁大嘅，即系。我觉得呢啲真係好可笑囉，即係虽然大家完全唔 care 嘅我讲嘅嘢，但我就好 care 囉。 陈 Jeff 探长你移民 ,Jean Christie。 嗱我头先都讲咗啦，我都唔能够随便移民嗰啲人嚟嘅，即係话经济嘅问题，唔係人都即係包括我在内都唔係话走就走得㗎嘛，头先讲咗啦，係咪。咁所以呢我就唔係冇諗过嘅，但真係暂时冇能力。因为移民唔係讲少喎，做难民你估咁简单。 Jean Christie 改得最唔好系大陆无脑直译 X6X。 嗱，我就系同你意见唔同咯。我觉得无脑直译咧，都过你谂得太多喎，真系。直译你起码尊重翻嗰个作品嗰个人，但系有啲字咧，如果无脑直译咧，譬如可能有啲字有 double meaning 嘅，咁佢用咗字典或者 Google Translate 嗰个咧，就真系比较差嘅。咁我谂你系讲紧呢种系咪？ X6X 全民超人 Alex 啊，系啊，嗰度 Hancock 叫全民超人，咩全民超人啫？佢讲条烂鬼就流浪汉嚟嘅，喺街嗰度突然间有个超能力咁样，咁佢为民请命就叫做全民超人咁样咯。咁但系如果你叫 Hancock， 有同埋睇埋张海报，你有神秘感，你想知道故事发生乜噶嘛？咁你又夹硬加咗全民落去，咁样即系剧透咗咯。我好鬼憎剧透啊，老实讲。 Alex Chung，Hello 探长，你上次讲衰仔乐园，原来 Netflix 有 哦，系啊，我都睇咗啦，我睇咗廿几分钟个版，因为开头咧，我自己喺度 search 咧，有好多人咧净系拣咗六分钟嗰段出嚟嘅，咁我睇晒廿分钟个版，我觉得其实作为改变一个社会嘅话，令到个世界会更加公平啲，有啲人做啲唔同嘅岗位，你认为佢出个力多唔多，或者有冇？影响到个世界会好啲呢，我觉得呢班人绝对是有呢个能力咯。原因就是佢令到美国人呢难堪啊，即係有啲淨係见钱开眼嗰啲，连佢间厂叫 Integrity 嗰间大麻厂，佢都专登整个咁嘅厂嘅名字，即係讽刺到爆啊，即係美国佬就正正俾大陆人话佢呢，哇原来成日满口人权 blah blah blah 嗰啲嘢。喂，你都衰喺人手上，咁你咪应验咗嗰啲大陆嗰啲发言人讲嘅嘢系有道理咯，即系所以咧，即系我知道合约精神签咗约，无端端break 咗一个合约或者一个关系系错嘅，即系冇合约精神嘅。但系而家问题唔系你冇合约精神啊嘛，系大陆唔播你条片嘅时候，佢俾咗钱，咁你就喺呢几年嘅时间里面，未谂下计点样？开拓另外一啲 market 咯，即系钱有容易揾嘅钱，亦都有难揾嘅钱，但唔系揾唔到钱啊嘛，咪就系而家就系一个对决，就系睇下一啲美国嘅投资者究竟对佢个即系嗰个面，或者对你不嬲捍卫紧嗰样嘢重要啲啊，亦或赚钱做契弟，即系宁愿做契弟呢样嘢紧要啲咧？咁我觉得好多唔使负责任嘅球迷咧，都应该会。企喺尊严嗰边嘅，因为佢哋唔关佢事，因为赚唔到大陆啲钱，咁所以系我觉得呢套South Park 咧系可以令到佢啲当地嘅球迷咧会俾压力有关嘅球队同埋有关球队嘅公司或者嗰啲赞助商，咁所以都系咁噶啦。我觉得鬼佬啊，真系好多真系契弟至今堕落嘅，即系不嬲都咁讲噶啦，包括苹果呢间公司都系啦，因为。即系你就系成日人都挂住，哇！大陆咁多亿人咧，每人帮衬你廿蚊都发达啦，咁样即系仲系到今时今日咧，都有人呢个谂法嘅。但系攞唔攞到啲钱走有一个问题啦。即系你最尾 如果你唔够强硬，都系食埋你间厂。呢啲故事发生得太多啦，喺呢廿年里面。咁啊，总之咧，都系四个字讲晒，都系自甘堕落咯。我认为。Netflix 都有嗰集，定系就由 Netflix 有 South Park 咯？我都完全系 miss 咗。 同红咸片最有套叫《扑失玛丽》，同当时汤宝如手哭一玛丽相连随。Won't Tip the Tin 探长晚安，齐白天残变。Terrace White 红猫探长你好，我迟咗入嚟。331 Tit 家姐细佬非法铺 Jean Christie 探长你好，我第一次睇到 live， 好开心 glad to hear 你。刚入嚟 ，Why Wing Tam 今日中大女生被黑，竟在新屋岭轮奸。X Six 小楼一夜听春雨，圆月弯刀，趁地主银发族搞警总，静坐48小时会唔会危险咗 ？D 陈地主父子兵 ，Jane 将同志们好，砌白后日，砌白明日之后。 明日之后好明显有个后日嘅，即系明日之后，其实个意思都一样噶嘛。嗱，咁呢啲咧就系高低立见啦，即系因为后日喺广东话嚟讲咧有另一个意思噶嘛。咁但系可能大陆人嚟讲，听日之后嘅听日唔系后日系咪咧？唔知道有冇人讲国语或者普通话，听日嘅听日系点讲咧？嗱，如果都系叫后日嘅话咧，咁好明显就高低立见啦，系咪？咁亦都明日之后都保持返嗰个原创嗰个神髓㗎嘛。咁我反而觉得呢啲係即係咁样改戏名呢係好过即係夹硬要作啲诗词歌赋落去囉。博塞马里呢啲係另计啊，即係我都好笑喎，见到都笑一笑喎，真係。咁啊头先我话啦，两位朋友呢就都係第一次睇直播。咁你可唔可以分享下你点解会入咗嚟撞入嚟啊，亦话即係 YouTube 介绍啊，亦话係不嬲都有听网台 app 啊。因为我发觉近来呢就好似少啲人因为听网台 app 而入嚟嘅。咁我唔知係咪呢个感觉唔知真定假呢。咁不停不时呢都有啲新面口嘅朋友嘅，例如 Joe Chow 啦，好似比较新面口啲。呢位又 John Christie 呢係咪我识嘅呢？唔系、哦，你话第有机会睇到 live， 咁应该都系新嚟噶，系咪？嗱，曾波子咧就真系第一次见啦，喂，欢迎你啊！咁啊，仲有边位系未见过？嗱，呢位Classic King 唔识读，发唔到音。第一次听 live 咧，就想问翻你，究竟点样入到嚟听 live 嘅咧？撞入嚟啊，因为点咧都系讲下你自己啊。因为又唔使见样，又唔会老尴嘅。喂，咁啊，银发族搞48，我觉得就真系考验下警方嘅底线啦，即系睇下你的道德沦亡到个底线去到边啦。即系如果老银发族都搞嘅话咧，即系我觉得都系一根稻草咯。即系乐观咁样睇，就牺牲咗啲老人咯。咁啊，当然我哋好肉紧咁样叫佢唔好咁做，唔好咁做，你都叫佢就会放弃噶啦咩？所以我觉得而家香港系去到一个独立自主嘅程度咧，即系冇大台衍生出嚟嘅一个秩序嚟嘅。咁啊冇秩序底下咧，大家都系贯彻咗一种民主自由嘅精神啊！即系我觉得有道理，我觉得有用，我觉得可以俾到压力佢嘅，大家都做啦。因为佢危难嘅时候，即系有啲人火烛啊选择跳楼，有啲人选择行楼梯，即系一样咁解嘅啫。咁所以都系唔系一个令人好开心嘅事嚟嘅。咁同埋新屋靓强奸系咪真事嚟嘅轮奸啊？有冇人可以讲下呢个资料有冇得到核实呢？即系呢位Tam Wei Wing， 你都系新建，都系新嘅朋友嚟嘅。 Wei Wing Tam 今日中大女生被黑，竟在新屋靓轮奸。 新屋靓又冇运作，咁咩乜假嘅原来系？ 唔系，即系未停止运作之前咯。 哦、oh, ，OK， 系。 齐白台湾成日都乜乜总动员，神鬼乜乜乜乜鬼神 ，X6 逼血。 咪即系我讲嘅生成器咯。 X6 逼血长天 ，The longest day 唔捻系瓜畜。 嗱 ，The longest day 佢咁啊同逼血有咩关呢？我又唔知道、啊，即系 打仗死好多人。 系。逼血系。逼系咩意思啊？绿色咁解、啊。 因为嗰时系咪有个逼血 剑？逼血剑咯，系咯。 咁所以就是贪就手咗，我觉得系，即系可能文化浅啦，咁逼血，咁逼系咩意思？咁唔可以前人话系，你又话系噶嘛？我认为啊， 唔论系挂托金亦得唔错，做超梦犬成世。 托金啊，托金 ，top 金，即系咩？壮志凌云啊！哦，啊系有样嘢咧，我想问一下咧，荷枪实弹咧，究竟系咪文初嘅时候发明嘅一个成语嚟嘅咧？因为古代嘅枪系一把一碌嘢嚟噶嘛，就唔会有子弹噶嘛，咁咪冇人知咧，系咪清末嘅时候作嘅咧？呢啲 做敲梦犬成世 ，Won't Tibetan 呢个飘系边套戏？可以形容依家某情况 ？Michael 咩飘啊？我唔知你讲咩喎，啊呢位又系新见新喺度出现嘅喎，Tibetan Wong 啊 ，Tibetan 系咪真系西藏人啊？你系咪真系西藏人嚟噶？ 咦，你觉得咧？ 唔知啊。咁有啲人真系，如果唔系改个咁嘅名系有原因噶嘛？哦，你系西藏巴嘅老细系嘛？西藏巴嗰个争啲入咗去，因为太嘈啊！喂，阿梦断成西又系点解咧？即系 West Side Story 系嘛？咁梦断又系点解咧？系咪真系即系讲去个某个地方寻梦咁样，但系破咗咁样，即系浓缩咗四只字啊咁样？齐伯就问我睇咗小丑未？睇咗啦。上一个如果你想听翻我讲小丑咧，你可以听翻星期一个 live 啦。 齐伯睇咗小丑未 ？Chesnable 生成式热名各地都有，台湾就经常有绝地 XX 神鬼 XX 齐伯，香港是街头超人，炳荣吹海。 系咯，街头超人咯，我记得系。咁啊，又系穿即系已经剧透咗啦，有街头嘅超人，咁我觉得冇必要嘅，即系始终都系坚持尊重翻原创嗰个人嘅。咁绝地乜香港都系咁嘅，绝地天杀咁样，绝地打桩机咁样又得嘅。神鬼啊，香港又好似唔系好兴神鬼嘅，因为熬底啊嘛，我谂系咪咧？ 做 child shining 闪灵拇指向上。 以我所知咧 ，shining 咧，好屎忽鬼嘅，因为 shining 嗰个导演咧，佢要求套戏喺国际嘅唔同嘅地方上嘅时候咧，都希望佢用翻 shining 嗰个译音去，我唔知道有咩动机啦，定系我嗰阵时喺香港明珠台播嗰啲behind the scene 或者 making of 啊，专登。咁样讲扮晒好认真咁样啦。咁所以你讲 shining 呢即係闪灵，好似话呢套系少数有西片呢系佢好尊重，即係好注重外国嗰啲浮系点样去令到呢套戏个名点样改嘅。咁所以呢你角落举呢个例子非常之好啊，真係。 Michael Mack。 仲有以前呢有白头神探，未做白头神探之前呢就好多嗰类咁嘅疯狂嘅笑片嘅，傻瓜先恐怖啊！哇，傻瓜乜春乜柒咁样咧，多到不得了，傻瓜奥运会啊，傻瓜也疯狂啊，咁样又傻妹啊，有高啲悭就傻妹噶啦。咁总之咧，佢即系已经将佢定咗型噶啦，傻妹闯七关咁样，第二套佢明明唔系做傻妹喎，做正常嘅一个中女喎，又叫傻妹唔知做乜鬼咁，傻妹环游世界咁嗰啲咧。即系烦到爆啊！真系谂起都觉得汗颜啊！作为香港人，真系 Michael Mack 夜夜念无娇，是欧洲人男主角买了阿美女黑奴回家，好使好用的故事。 哦，好使好用的故事，欧洲人买啦，买咗极美黑人黑奴回家，所以夜夜念无娇，咁啊几好笑喎！咁点解夜夜念呢？是不是那个念字应该是代表第二样嘢呢都挺好笑。咁仲有猛丁哥啦，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我记得细个时候我老豆呢就开外围九马嘅。咁成日听收音机听住跑马嗰啲实况 嚟即係補飛呀嗰啲㗎嘛。咁呢就嗰啲 break 嗰陣時呢就成日呢，因為嗰啲馬迷呢可能鍾意睇鹹戲嘅關係呢，就我記得嗰陣時就聽得最多鹹戲嘅雙台嘅收音機嘅廣告嘅。咁嗰陣時又冇分咩三級嗰啲呢，咁咩時段都可以播呢啲咁嘅廣告嘅。我記得嗰陣時我聽到笑㗎真係。因為我知道係鹹戲嚟嘅，因為佢除咗讲嗰套戏之外呢，佢用播啲音乐同埋有时可能剪返套戏嗰啲咸湿嗰啲呻吟声出嚟呢，咁我就知道係咸片嚟㗎啦。大家唔知有冇印象呢，即係我记得听马仔应该係商业电台呀嘛，因为港台就唔会咁样，因为港台冇广告㗎嘛。我记得嗰陣时有套叫Sex World， 即係性爱世界呀，咁就改做色事窝嘅，咁呢就有首主题曲添嘅。咁我記得，咦，哇，好容易上口喎，幾 funky 咁樣嘅喎，即係嗱，呢啲我細個印象啦 ，Sex World 咁樣，即係不停咁樣洗腦唱咗只歌啦。咁啊，另外有好多春流一夜，唔係小流一夜，唔知吹下簫咁樣嗰啲咧，即係類似呢啲，不停咁樣個禮拜都聽好多呢啲嘢。咁其實嗰陣時咧，正常細路仔應該瞓咗覺啦，跑夜馬星期三啊，咁但我專登咧就炸瞓咁啊，係咁聽曬呢啲。即系平时好憎听马，但系又好中意听呢啲 break 嘅，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 Samantha Chili 衰仔个 apology 更有骨好指死 ，Susan 狂击血长篇亦得好 ，The Longest Day 反攻德军一场血战 Cliff Pangelic。 咁逼血又系点解咧？都冇人解释到俾我听。逼血点解？逼血剑我谂咧，当时嗰把剑系用玉嚟做啊，定系个嗱我估啊，定系个柄系玉，咁啊绿色逼即系到绿色啊嘛，系咪？咁有血咁样，好有意境噶嘛。咁但系贪就手嗰个逼血咧，可唔可以解释下俾我听咧？呢、這个即系你唔好话执着啊，纯粹系文化研究啫吓，但系都系执着嘅。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太过就手啦，中国人即系成日都。抽水啦，食字啦，即系我自己都系咁啊，讲紧，即系我唔系懒高清啊，因为我都去到嗰个水平啫。咁会唔会好啲咧？可以会唔会可以令到大家都啲文化水平高啲？唔好 系话喎，为正义死难而流嘅血啊，烈士嘅血。 哦，系咪啊？咁所以咧，真系要啊监制就即刻同我查咗啦，唔系咁嘅意思嘅。咁喺边度用过咧？ 外物啊，我唔 得， 我睇百度。 哦 ，OK， 咦，咁啊，咁啊，劲啦！ 蒋云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为壁咁 样。哦，咩三年而化为壁啊？ 即系啲血收埋咗佢啲血，藏咗之后三年攞翻出嚟变咗一嚿肉咁。 哦，即系真系真系一嚿肉嚟嘅， 所以叫壁血。 屌，我谂当时都系食字嘅啫，即系点会啲血会变咗嚿肉啊？即系夹硬嚟嘅啫，真系。 我真系好神圣咁解， 而家变咗啲嘢。系系系系系咁，所以即系嗱，呢啲咁劲嘅嘢就系断有个断层咯。我哋都冇读过呢啲诗，唔知有几多人读过，可能呢度人人都读过都唔奇。庄子系嘛 ？OK。 Cliff Pangelico Alex Chang 最近有套美国工厂，就正正系你 咩 Delio 咩意思啊？我唔知讲乜喎，大金咩唔知你讲乜喎，真系系美国工厂，你有冇睇啊？我睇咗啦。 Alex 长最近有套美国工厂，就正正系你讲紧美国佬啲嘢。 系啊，其实就嗰套咧，就根本一巴二巴就刮啲美国工人，即系一啲共和党嘅声音嚟噶啦，明显就系话咧，即系美国咧嗰啲人权啊，工人嘅权利太好啊，太多意见啊，就令到个生产线好慢啊。咁啊，专登啊夹几条鬼佬咧，就翻去春晚，即系去公司嗰啲 annual dinner 嗰度咧，就见识下大陆人咧，就又唔怕死啦，就咁戴对劳工手套啊，走去执玻璃啊，即系又唔使瞓觉啊，搏命咁做啊，即系总之咧，都好违反人权嘅嘢咧，就成为真理啦，就成为生产力啦。咁你美国咁穷，你检讨下啦，不如咁样。即系套戏就系讲呢啲嘢嘅，咁我呢啲咁嘅左交梗系睇唔顺眼啦。即系虽然你作为一个老板，就梗系觉得喂，中国嘅成就就系用血肉换翻嚟嘅。其实嗰套戏 我想很明显就是共和党给钱拍或者个背后有一个 message 的。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有独立思考的人呢，即是你咪去选择咯，即是啲人咁贱，即是啲人工人命又甚至乎嗰啲人个生活牺牲咗嚟换取一个国家嘅 GDP， 系咪值得呢？咁样当然我作为一个左交嘅觉得唔值得啦。咁人点解要搏到咁尽，系为咗啲资本家啫？要 fair 咁，我觉得虽然你做得多赚得钱多啲咁样，但系咁人系有生活噶嘛。 陈小烈咁俾人轮奸嗰个大学生，有冇出嚟讲翻 Lewis 平探长好， 刘仁 生探长好 ，C 仲国语系后天 ，Dilbert 探长和各位晚上好。 咩叫国语系后天啊？唔理讲乜。 Jean Christie， 我中意在 YouTube 听鬼故事，听下就按咗入去听探长的讲鬼故节目、 okay. 做出。 咁你有冇失望咧？因为咧，我讲鬼故事嘅期间咧。是最多恐怖袭击的，即是所谓恐怖袭击呢就是阅劣评啦，即是说留言，如果你看我的恐怖鬼故呢，你都见到啲人不停咁样都是得一个通嘅啫，就话讲鬼故就讲鬼故啦，就无端讲政治把撚咩咁样，即是好多呢啲咁嘅 comments 嘅。咁我当然啦，就係、是、我目的都系咁嘅啫，即系唔系漏屌，即系只不过系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都要借啲唔同嘅機會呢，都要嚟抽水，就希望有啲聽聽下鬼故，突然間有啲佢從來未聽過嘅訊息喎，咁樣都係咁解啫，即係坦白地說明就係咁樣囉。即係你嗰個真係好鍾意講鬼故咩？ 做抽聽咗你幾次撞入嚟， 讓 Christy 發覺好啱聽，就聽埋你做的其他節目。 多謝你。 之前是 Tony think it's sexual abuse may not be really rape， 我係 click 咗入去睇猛鬼 studio 先知呢個 channel。趁地主佢應該講緊今日中大嗰個校長對話嘅內容，但我出咗尖嘴冇睇，等去睇重播。Andrew Chow 逼血，只為正義死難而流的血。Dick Wong 無間道 ，Samantha Chili 飄台灣解鬼。 飄即係鬼，我明白。无间道啊，无间道是本地的创作嚟噶嘛，咁但系人哋西片都尊重翻香港个英文译名啦，系咪？碧血系有冇错？监制读咗俾我听啦 ，Andrew， 多谢你。咁我呢啲文盲嚟讲咧，你硬系诗词歌赋咧，你对我嚟讲系完全系冇意思噶嘛，即系冇理由。我为咗睇到戏，都唔系冇理由嘅，好学就有理由噶啦。咁即系正如我今日都好好学，知道碧血系咩原因，咁啊，即系咁我 accept 咗呢、這个。呢、这个碧血长天亦都好啦，咁样终于都 做 Chow catch me if you can 情 catch me if you can 系译做乜嘢啊？都几好睇呢套戏，但我觉得英文就易记啲。 情深，我系揾灵异节目就发现呢个节目、 哦， 第一个节目系睇嘉宾 Crystal，、 哦、 亦见你有讲抗争嘅嘢，咁就订阅咗。不过就唔知你直播时间，冯维斯特听 不？明白，唔怪之啦，因为咧你睇个 Crystal 嗰个节目咧，嗰、那个就唔系 live 嚟噶嘛。咁唔係 live 呢我就隨時都抌上去嘅，咁啊仲分開三段時間，所以呢你唔知嗰個係 live 呢亦都好正常嘅。咁啊如果即係多謝你提點啦，咁我就即係我今日都做咗啦，我就將嗰條 cover page 嗰條片呢就擺咗去 YouTube 嗰度，當係 YouTube 嘅 trailer， 即係九吹廿四嘅 trailer。咁啊希望啊遲啲啲人自己睇啦，咁啊未必睇得明嘅，因為嗰度一堆字啲雀又遮住晒咁樣。 冯维斯特听不懂广东话、 哎、 做 钞 票等于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冯维斯特斯嘉丽语文译权乜乜 咩咩票等于乱世佳人 ，Gone with the wind 啊？票又等于乱世佳人，又等于 Gone with the wind。Gone with the wind 点解叫乱世佳人呢？又 香港叫乱世佳人咯， 系。咁飘 hyphen 乱世佳人系咩原因啊 ？Jo 可唔可以讲多次啊？咁啊，冯咩斯咧？斯嘉丽啊？ 台湾 叫飘，咁但系飘系鬼咁嘅意思、啊。 Gone with the wind 即系跟住啲风飘 走。系咯，哦，系咯，即系随风飘嘛。 冯维斯特斯嘉丽语文译权乜乜？ 咩斯嘉丽啊？唔明嘅讲乜啊？我不知道说什么，冯什么斯特嗰个字我都唔识读添。真系对唔住，简体字唔识睇。 咁啊，即系你唔识听都入嚟啊，捧场啦，俾多个 view 我啦，真系多谢你。逆权乜乜乜又系咯，即系逢亲嗰个系列都叫逆权噶啦。即系我觉得嗰啲电影商人咧，就假定咗咧香港人个都系文盲嚟嘅，即系个个咧都系好着数先去睇嘅，啱睇先睇嘅。咁啊，同埋又假定咗嗰啲观众咧就即系睇唔明嗰套，要你解一解个戏名。用戏名嚟解一解佢哋讲乜嘅咁样咯，所以呢啲所有都系蝴蝶效应嚟嘅，即系嗰啲片商既然系咁嘅时候，就更加令到咧嗰啲睇戏嗰啲人咧就冇咁尊重套戏嘅。点解咁讲咧？原因就系你都系为咗推套戏咧，夹硬咧呃啲嘢俾我，等我觉得即系好有卖点，我先入去睇嘅。咁你长期系咁，你画咗哑咧，即系冇人会尊重咯，或者冇人会based on戏名去睇。即系可能有嘅，即系就变咗令到嗰个创作者嗰个心思就嘥咗咯。我认为系咁咯。有时人哋譬如净系，譬如举个例，又系举个 Hancock 啦，或者 Forrest Gump 咁样，佢又有意思，点解唔俾你知道个剧情？希望你去睇咗之后咧，即系有个比较冇咩 bias 嘅，或者冇乜嘢前设嘅谂法，或者冇咩引导性而入去。睇一套佢覺得啊前無古人嘅一種劇種咁樣，咁所以咪令到長期以嚟咧，就令到嗰啲觀眾更加唔中意諗嘢咯，即係我認為係咁咯。 碧血劍係金蛇劍，應該唔係綠色。No。 哦，頭先都解釋咗啦，碧血意思咧就係好有正義嘅流嘅血就叫碧血。咁碧咧就後來原來啲血都變成一嚿肉咁樣。咁咧一嚿肉咧喺我小学嘅阶段咧，我以为形容咩嘅咧，真系唔好意思啊，反大家高潮。我系形容咧一嚿好浓嘅痰咧，我系自细到大都形容好似嚿肉咁样嘅一粒痰咯。因为粒嚿痰里面咧，有时见到有啲血丝啊，咁有啲肉都系有啲血丝噶嘛，同埋好结噶嘛，掠出嚟唔系流体噶嘛，系硬硬地咁样，即系觉得冇嘢系。用即系冇嘢形容一督痰咪似过一嚿肉咯，认为系好呕心咧。即系细个就系谂呢啲噶啦。即系你讲直觉嘅话， 老血探长碧血是只为正义而流的血。曾 Jeff 地铁系车厢装闭路电视。Cliff 凭迟咗以后砌白美国工厂。奥巴马出资拍的《Dick 王回到未来》 吓，奥巴马出钱拍的啊，咁啊真系细估唔到嗱、啊，即系正如我头先讲嗱，我唔系兜啊。我都话咧，即系一啲左胶睇落去咧，就有完全一个唔同嘅结论嘅。咁即系嗱，我唔系马后炮，我头先都系咁讲嘅。咁但系只不过咧，我估计应该系共和党嘅钱，因为咧就教训下啲美国人，可能亦都对一啲商家嚟讲咧，亦都有呢个作用都唔定嘅。因为喂，大陆嗰啲人，即系嗰啲成绩咁鬼好，即系又听话又军训咁样。人哋所以咪可以破到呢个数字咯，咁嗰条大陆佬啱啱初到美国境嘅时候，仲系令就尽量咧都即系唔想改变人，即系其实佢都一个 smart 嘅老板嚟嘅，即系唔想刺激到啲美国人，即系嗰种专，即系佢因为佢觉得美国人嗰种好嚣张同埋嗰种自信同埋嗰种自信心爆棚。系如果你觸及到佢嘅底線咧，佢又唔合作噶啦。即系个老板最初就系咁样谂嘅，咁但系之后实在忍无可忍啦。哇，你咁做嘢嘅，讲啊多过做嘅咁样，咁所以即系有争议性，果然系坚。咁地铁车厢装跌不到电视，咁你一系就唔搭，一系就蒙面，你系改变唔到佢嘅。原因就系咧，可能大陆嘅 order 咯，即系地铁话就话香港上市嘅公司，但系。上市某程度间接系成为一个民主嘅成分噶嘛？咁你啲股民，即系你持有佢嘅股票嗰啲人都唔出声嘅话，甚至乎政府啊大股东，你出咗声都冇用嘅话，咁我唯有唔答嘅啫。因为呢个我觉得系绝对系配合大陆嘅人面辨识喺香港。我谂开头佢都唔谂住咁快 cover 到香港嘅。我谂经过六月至到而家嘅事件咧。正路嚟讲，佢一定系第一时间就 fit 咗上去佢嘅 server， 寄咗你个人样， 都好啊，咁样起码第时有啲咩追究啊，咁样咁所以亦都系啦，即系你既然蒙面法个成本啊相对低嘅，就算犯咗法都咁，即系呢个就系一个博弈啦，即系都系一个同佢即系对着干嘅一个行为咯。根本上呢个矛盾 100% 就系个当权者激化起上嚟噶啦，因为香港人相对容易管嘅，你低温。俾啲甜头，甚至乎令到多啲人生活比较容易过啲，或者即系今时今日咧，就已经翻唔到转头啦。特别 back 翻住四五年前，喂，假若你真系上楼容易啲，租平啲，唔好劏房都8000蚊，或者生活容易啲，多啲后生多啲可以发展到佢嘅天分，多啲文化嘢。绝对唔好似今日咁样啦，咁但系而家讲得嘥气啊，太迟啦。因为有啲人成日怪啲市民刁民啦，后生仔唔知学咗啲乜啦，其实呢个系好唔负责任嘅讲法嚟噶啦。原因就系权力唔喺我哋嗰度啊嘛，你有乜理由企喺权力嗰方？你作为一个市民，你有乜理由企喺权力嗰方去 challenge 一啲系受你嘅淫威去控制嘅一啲？冇选票嘅人民啦，即系我觉得呢样，不过你同嗰啲人讲嘥气啦，甚至乎似乎呢度都冇嗰啲人入到嚟啊，所以同佢讲都冇意思。 齐白美国工厂奥巴马出资拍的《 Okay. 的梦回到未来》，齐白佢讲大陆明日之后，亦成后天。Jean Christie 听你鬼故事没有失望，因为我更喜欢听政治节目，又讲下经济，又讲下音乐，因为我都系艺文青。齐白定系台湾？ 你系文青，可惜我唔系啊。我连艺文青嘅资格都冇啊，咁啊难得你觉得 OK 啦，多谢你啊。 老血碧血出处是相传周敬王在位时，有大夫长宏被杀，其血3年后化为碧玉，从此后世多用碧血来称颂为正义事业而流的血。做抄足字双雄 ，catch me 斯田齐白，香港叫足字双雄 ，Michael Mac 60年代的。 系呢个咩双雄啊？足字啊？呢啲又系生成器嚟嘅。智多星啊，咁样又系生成器嚟嘅，咁啊双响炮啦，比较突破啦，咁样，咁啊双响炮前面乜乜双响炮，神勇双响炮，神勇又系生成器嚟嘅，哇，唔知点解个面好敏感啊，成日都起啲烂啊，唔知咩原因，唔知系咪某种抵抗力差咗咧呢排，因为少出街少运动。而家唯一运动就是行街咯，就是合法示威咯。因为老实讲，非法嘅示威又行唔到咁多路啊，真系。喂，多谢阿 Loki 解读啦。足智双雄，原来 catch me if you can， 今仔。 我冇乜留意呢种问题。 因为真系太流啦，都索性嘅直头系当睇唔到啊，真系。 齐白香港叫足字双雄 ，Michael Mac 60年代的人中文文化不同，近代人有断层，不必遗憾。Jean Christie catch me if you can， 因为有典故，所以都系中意英文多啲。足字疑似 Jack the Ripper 寄俾警察的信，齐白台 湾。哦 ，Jack the Ripper 作嘅原来，即系嗰阵时佢因为捉唔到呢、這个连环杀手，明白？多谢你。 Catch me if you can 系因为嗰个人真人真事佢嗰本书。 唔系呢个网友话出自 Jack the Ripper， 因为佢都系睇过呢本书系咪咩事？佢俾差佬封信系用呢个字，咁边个先边个后咧就真系唔知啦。 齐白台湾叫神鬼交锋， 神鬼交锋啊！你讲紧 Catch Me If You Can， 又系神鬼，即系总之正邪神鬼黑白各样。喂，听到啲好好嘅声，咁啊呢位就系 唔使 读 晒个全档。 唔知佢会唔会咁啊？咁啊， 读佢个名，唔好读个姓咯。 OK， 咁啊都要名谢嘅。哦 ，Christie 啊，又系。 多谢 Christie 交电费，好啊，多谢你啊。呢、這个电费真系好娇贵啊，唔知点解啲商业大厦真系，即系呢啲工厂大厦真系好麻烦，又要逐个月俾，又好贵。咁啊，多谢 Christie。人鬼情未了啊，仲有。啊！神鬼人嚟讲紧，我觉得相对咧歌名系比较先进啲嘅，歌名同戏名，即系喺香港嘅娱乐事业里面， 即係證明填詞人嘅天分或者填詞人嘅人數係多過改戲名嘅人數啦，應該咁講。 劇是 King's 櫃台節目有不同內容，緊貼其中一集有靈幻少女出現，對靈異有興趣。 Okay. 而今日翻夜可有時間聽下。 劇 是 King's 緊貼時事 ，Gilbert Gone with the Wind 主角歌名叫 Scarlett O'Hara Samantha Chili。 咁同套戲名有咩關呢？我淨係知道 Gone with the Wind 好似加拿大拍，就扮呢、這個蘇聯噶嘛，好似。 咩齊雅歌醫生？ 哦 ，OK， 你要搞亂曬。 Samantha Chili Tam 笑到碌地嘅表情，做 Charles the Green Mile 六里奇迹所有私恩说他。 六里奇迹 The Green Mile 即系嗰大只佬嗰套啊嘛，系咪 ？Tom Hanks 嗰套系冇错，即系讲佢做监狱廖道贤嗰套，真系。 在洛斯恩说探长好， Hello. 大家好，阿顺。虽然你唔中意简体字，但系 我唔系唔中意同中意嘅关系，我真系唔识睇。 但是我觉得都可以是一种象征意义，代表写简体字的人都有反共的，所以我无转打繁体。 OK， 我唔好夹硬打啦，即系我唔识睇啫，即系我绝对尊重喺度留言嗰啲人嘅，即系就算你唔同意见，即系你唔好喺度杀嘢，我都 OK 嘅，我都会同佢倾偈嘅。如果能量足嘅时候。 Dick 王从前有个好荷里活基拉泰王，我都是无奇听探长讲鬼故，好、 oh, okay. 搞笑，先再找到猛鬼同狗趣。 Okay, Louis Powell 级探长，大家好 ，Shogun Chun 探长好，大家好。Jean Christie 当时凶手写咗几封信俾当时警察， oh. 其中一封里面有 Catch Me If You Can 做结尾。 Oh, okay. Louis Powell 探长，今天女大学生好有勇气，真的支持他，我一路都相信他们在新屋岭的事情的。 哦、oh, ，就系今日 校长同学生 对话 咯， 哦，唔怪啲人喊晒啦。啊，呢、這個、九个半星期都几好笑。 Dick 旺九个半星期，抄518探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 九个半星期唔系星期二得到嗰个星期咩？啊，星期二得到呢啲咪又系食字咯。 抄518探长，晚上好，各位晚上好。 喂，系大家晚上好啦。咁啊，我头先应该冇漏啊。咁啊，有两位朋友都系因为听鬼故而入嚟，又冇失望啊，真系难得啦。咁啊，同埋有位阿 Liu Pao 咩 cut 探长系咩意思啊？唔明点解？即系你 cut 咁意思系咪？喂，咁我想博翻落大组我讲 V for Vendetta， 即系 V 杀，有冇人睇过？可唔可以科普我？因为呢即係我 highly recommend， 即係高度推荐大家，如果有 Netflix 嘅呢又唔使钱睇到镬啦，即係喺呢个时间睇呢套戏呢，我觉得可以振奋人心啊，即係因为大家好似冇得出路，个政府越来越衰，警察越来越过分，又冇人制裁到佢，同埋 Donald Trump 呢又好似叔叔地羊咁样，咁点算呢？咁啊即系似乎都系呢个胶着，同埋谂起将来仲恐怖，因为我唔系吓大家，即系下一波咧，即系警察既然今日可以扮到示威者走去破坏地铁、放火烧中银，将来咧佢哋都有可能走去打家劫舍、杀人咁样，都系赖咗一啲示威者啦。咁佢又唔知心嗰类左胶，就佢又觉得呢啲事好难睇。佢覺得呢啲事咧就冇幫助，又成日好 care 外國究竟點樣睇香港咧咁樣。當然佢講嘢都有佢嘅道理嘅。咁但係今時今日已經唔係我哋控制到噶啦，又甚至乎唔係一啲左膠或者一啲抗爭專家可以控制到嗰啲朋友，因為大家都慣咗冇大台咧，咁點可以接受到有個大台出現咧再嚟？咁所以。甚至乎陶傑都講緊啊，應該有個大台啊，聽翻大台講噶。其實好多上個年紀嘅人都係咁諗嘅。咁因為喺我哋啲老人嘅世界裏面咧，就只會攞啲歷史出嚟，借古奉今或者參考前人。咁但係將來發生嘅嘢有冇啲拔地而起嘅一啲新嘅概念咧？咁我夠膽講話係有嘅，冇話冇啲咩唔得嘅，得唔得都係你自己承受嘅。咁所以。作为一个老坑呢，即是我绝对不会在这里指指点点啦。 咁我都有老坑之中咧，我都系中意谂一啲即系接受一啲拔地而起、前无古人嘅嘢，我非常之欣赏添嘅。咁但系可唔可以 apply 到社运度咧？咁同埋大家承受嗰啲嘢，究竟大家新嗰一班持份者系咪会愿意接受咧？咁其实呢样嘢反而唔担心，即系虽然佢哋后来唔系将来可能会后悔，但系亦都不负少年穷，我觉得。好波咯，我觉得佢哋简直即系有咁嘅谂法，系我哋呢一代谂都未谂过嘅，即系所以唔好计计计啦，真系唔该晒。 Alex Chung 有睇过《V for Vendetta》齐白上映时有睇，但已无咩印象，会仲睇。Caris Y 熊猫 V 杀有睇过 ，Louis Paul 无汉 ，Magic 实不相瞒，其实星期二得到呢个节目名系我帮 Tony Chu 改嘅，做就 American Shigalo 美国母男 Blue Blood 负责讲出咗权力来源自武力，呢个系真理。熊熊未必而家辣到 NBA Connect 迷不问世事记美国普通大众，陈地主成日都话外国转风向，其实系佢自己转紧风向者。 成日话外国转风向，其实系自己转风向。你讲紧佢系边个啊？喂嗱，唔好意思。哦，系啦，即系希望你再讲一次，因为我真系唔记得。喂，我额头真系好痕，我真系需要洗个面同埋搽少类固醇先，俾少时间大家继续讲 V for Vendetta， 因为我预备咗少少同大家分享下噶。既然都有几个人睇过，等等先。 我讲成个钟都无谓嘢，先至讲 V for Vendetta 啫。 我啲唔系无谓嘢嚟。 吃些雞皮先。我肥哥跑下跑 下來了。哇，這個肥上鏡啊，你自動這麼得意啊。剛才那個上鏡那個叫肥肥啊，他啊性情大變貓公，經常打架的，那我抱都不敢抱他，因為他很瘋狂的，精神有些錯亂的，他很得意啊。但佢又冇乜社交，又冇乜所谓啦。啊，都有社交嘅就是、打交。哇，个额头咧痕到咧肿嗰位就掩盖咗一条皱纹啊，即系等于打 botox 咁啊。 系喎，红 系啊，红肿咯，唔系嗰啲药膏嚟，应该未甩皮。啊，呢位 Max Sack。你系啊，即系你都系网台嘅人嚟嘅，网台之友或者朋友嚟嘅，系咪？甚至乎你系咪都系做网台嘅？咁啊，星期二得到都几好啊，又食到字，又可以耻笑黄毓民。咁但系好多人都唔知易得到点解噶啦，我相信，尤其是有啲人咧觉得毓民好啊，劲啊，毓民嗰啲文采又得，又可以窒到啊689 air 都冇得 air 咁样，真系。竟然入唔到立法会就真係可惜啦，即係有啲人就係咁諗嘅。咁我唔怪佢，因为好多人都忽然政治㗎嘛，喺六月之后。咁所以就真係靠佢哋要听返呢个匪类监察院啦。 熊熊未必而家辣到 NBA Connect 迷不问世事记美国普通大众陈地 嗱，我都系有咁谂嘅，但系咧呢件事发生咗两日咧，都冇乜嘢好大嘅反响嘅新闻啊，可能美国起冚冚都唔定，咁啊唔知阿 Dominic 你啊报道下，究竟喺加州咧，因为 NBA 呢单嘢咧，嗰啲舆论系点咧，或者阿 Alex 唔知喺咪度？可以讲下，因为我收唔到呢啲咁嘅信息，香港。 系啊，陈地主就话吴志森就讲外国诶个风向转，咁你无可否认，其实中国佢都好多财力咧，都收买一啲鬼佬相关嘅媒体，去专登去做呢样嘢都得噶嘛。但系要佢咁多钱，而又咁少人有反响，我觉得都算渣噶啦，即系冇道理啦，因为。 扎洛斯恩说：香港人千祈唔好放弃，而且都冇得放弃。输了不是变广州，而是变新疆。大家去看看打个黑布蒙眼的新疆视频吧。输了香港就会变这样。群控唔系星期二得到咩？趁地主你都有感问政。扎洛斯恩说：新疆人原本都已经好乖好忍耐，完全无反抗，都可以被搞成而家的境地，因为他容不得你是不同的。Charles Nublet 杀有 DVD， 久不久就会睇一次。Eminent Street 系吴志森话：外国转咗风向。 咁佢亦都戴头盔嘅，佢话我又唔系指点点，又唔系做 KOL， 不过咧佢睇到嘅嘢话俾大家听，咁 reasonable 啦。咁啊， 基拉泰和我真系唔明佢哋啲死差佬真系冇谂过，如果林郑收皮埋单找数嘅后果系好很大镬嘅。 冇错， 呢方系类 嗱，佢哋就系谂住咧有啲蛊惑仔嘅谂法啦。我又蒙咗面，我又冇 number， 你咬得我食啊，一世都搵唔到我啦，系咪？但系佢咁样谂法，短期内又冇话唔啱嘅。但系啊，如果有睇 V 杀咧，咁你就知道咧，报仇嘅人咧系点都揾到你啦。第一，第二，虽然揾唔到你，你咪害咗你同袍咯。即系有啲肯露 number 嘅，有啲有礼貌嘅，你害死埋佢啊！即系又多一个冤家，又多一个揾你找数嘅人。根本上而家你。证据上或者法律上是捉不到你的，你强奸冇人知道你咩名，冇闭路电视，你是走得你即係你可以逃之夭夭嘅。但问题你成个警队食咗佢囉呢样嘢。你嘢做咗你害埋你同袍嘛。问题就係、是。咁我就係觉得你同袍呢都争唔落手嘅。屌你见到你啲同袍做得埋呢啲嘢而你自己唔做嘅。你连出句声都唔够胆。即係你都有一啲同袍系同你一样咁谂法啩？你整个 group 匿名又得，你又告密又得。我虽然我知道有啲警察都爆自己啲同袍嘅资料、身份证、手提电话，唔通你真系 hack 到佢咩？梗系有内鬼，或者有旧同学，或者有朋友爆出嚟噶啦。咁样做系唔够嘅，即系作为警察，如果你想永久当差，或者你真系好想做警察呢个终身嘅职业，你好爱警察呢份工。即系唔该你出句声啦，或者高调啲。总之咧，你督灰咧，高调又唔使死嘅，最怕你又唔够高调嘅啫。咁所以希望啊，有啲好担心俾人排斥嘅警察，俾人害嘅警察，为咗你警察嘅声誉咧，可唔可以有独立委员会即系调查委员会之前，即系你应该做翻啲嘢嘅。我认为，虽然我咁讲咧，都系嘥气噶啦。即系点会有啲咁嘅人咧？呢个世界咁，其实我唔相信冇，但只不过真系唔够胆咯。咁你唔够胆，咪变咗全香港人俾你哋害死咗咯。即系你牺牲自己都得噶嘛，其实好风凉啊！我自己又唔牺牲，但我牺牲咗都冇用啊嘛。问题系仲有啊，伊国亮。 越扩呢方系雷 J 是你有几多只猫样系 Studio Mapshack 探长，我只系当时炮打司令部网友，当日趣味出因为要增加一个逢星期二做嘅节目，所以征求网友改名，最后用咗我改嗰个节目名。Jean Christie 转风向系大陆至真，佢哋 NBA 单嘢搞到美国一向冇留意香港的人突然开始留意，佢哋唔想令普通美国人都注意呢件事，所以大陆而家系降温紧呢件事。Vivian The Key 癫狗王家注意得到 ，Andy Chum NBA 同衰仔乐园。单嘢，我估系美国打舆论战， 系可能系啊，即系因为可能佢都觉得 Donald Trump 可能即系唔系好够扑同大陆玩，咁民间你知啊，美国嘅娱乐事业都系得东岸同西岸，全个美国人都未必系嗰啲人嘅，咁所以人哋嗰小撮人能够发挥到。一啲文化嘅力量呢去改变到嗰个政局嘅。 但香港嘅文化界就扑街唔家产啦，简直系即系所谓嗰啲电影啊、音乐界啊咁嗰啲，正一契弟嚟嘅，即系羞耻啊！简直即系如果你以前即系难怪有啲人拎翻嗰啲谭咏麟嗰唱片出嚟掰断佢。J C， 你系我识嗰个 J C 啊？我 studio 有五只猫，咁所以咧猫无羊日嘅开风扇咧，就好似拍戏搞效果咁嘅，真系。咁有呢度有啲人都知癫狗住喺易德道，但系唔紧要啦。呢啲即系呢个节目冇系讲人哋嘅节目嗰啲嘢啊，讲两句算啦。 陈地主，其实我个人觉得特朗普系专登俾小红拖住先，到时间一到啲后续就会嚟。QY Fiona Chow 警察乜唔系有当更表嘅咩？查翻日期就知啦。Ultraman 数九十六者边下周二 Clip Plus 打 Lakers 已经推介去体育馆场派 Free HK T-shirt， 好多有心人在赶制。LED signs 中 Blue Blood 世上已有部知识别技术，以为蒙咗面就得记，少年太天真。HPY 陈唔好意思，啱啱先入嚟，系咪已经讲咗中文大学嗰单 sexual？我想要找到有个安全寄督灰方法先至得。Jean Christie， 不过降唔降到就另一回事了。Dick 黄月峰俏佳人 ，Andy 春香港跟共匪太贴，基拉太和谐咯，仲未有人出声先奇。 系咯，风月俏佳人啦，即系嗰套叫咩啊 ？Julia Roberts 嗰套叫咩啊？英文叫咩？唔记得咗添。啊，但唔知点解呢套我净系记得中文。不过 Pretty Woman， 因为个名字太 flat 啊。咁啊，就系另外就系、HPY Chan， 喂你好啊，啱入嚟啊。中大嗰单嘢咧，即系记者会咧，我都系听头先呢度啲人讲我先知道。咁我都 miss 咗，因为咧而家我已经唔能够贴住个时事，每个记者会都听啊，普遍个记者会系唔会听添啊？ 唔系记者会， 系咩啊？ 中大嗰系学生同校长。 我知道，如果讲嗰间被轮奸嗰单嘢喎， 咪喺学校讲咯，咪学生自己讲。嗰、那个女仔去过嗰个 Me Too 嗰个集会嘅早排，即系今日正人讲到除低个口罩去讲咯， 咁但系都系嗰句啦，警察，你报警先咯。 系啊。 咁你有冇戴避孕套啊？ 点知啊？ 因为你由佢生出嚟。 唔系佢冇讲得好详细，佢点样？佢话佢俾人性侵犯。 哦，性侵又唔系轮奸。 即系佢话男女即系唔止一个， 即系鸡婆都嚟系嘛？ 男同女都有份咁咯。 即系欺凌嗰种性侵咧，咁。 我听唔。 不过性侵有好多。 佢有冇话系有轮奸呢一样？ 性侵有好多。 系啊，佢揸你个波啊。 或者讲都得噶。 或者唔知点样，总之身体接触到都。 安全纸不了啊，咁样了证物咁样。 唉。 嗰啲咯。 总之都系好阴功啊，真系。唔係 咩 嘅， 唔係 淨係，即 係 唔係插個性器官嗰下，就係、是、性侵。 咁呢個有人話輪奸啊嘛？ 係咪真係奸埋啊？ 我真係唔知咯。 但係冇啊，冇得驗噶啦，咁遲 係嘛？有人認為阿 Donald Trump 就等，即係喺度撚狗撚咗排先。咁啊，呢啲我哋真係好难估计到嘅。 迪士尼香港嗰个 page 啊，搵小红维尼都变咗404啊，嗰份。 我知啊，嚟捻晒宝啊，真係。同埋系咯，即係点解警察到而家都冇人冇啲群组出嚟讲嘢呢？係咪驚会死得好惨呢？ 有啊，嗰、那个原座级阿林大总统啊。 唔係啊，即係意思係相反嘅声音啊。因为他那些人不用 number 和蒙面，是对整队警队 作嘅业嚟噶嘛，即系累埋嗰啲好人嘅警察啊嘛。虽然大家都认为冇警察就冇好人嘅，但我认为唔系啦，到到而家都觉得。但废啊，肯定废啊，咁都唔出声就唔废。 Xerox 因素越大的公司越容易跪低。苹果公司早就下架晒中国区的 VPN 软件。Jean Christie Petty Woman Shanghai Replan BA 同 South Park 单嘢好夹。似系有人唔想 Donald Trump 因为想同大陆 deal 而跪低。Rasputin Watch Site Pretty Woman Shanghai Rep Pretty Woman Jean Christie 打错字。哈哈 ,Dick 黄星集奇缘。K,K, Talk 系不分男女性针。 嗯。 Jean Christie 佢话系遭受性暴力，话见到男示威者同女示威者都有受到性暴力，但无党名系点样、嗯？不过已经好勇敢了。 冇、嗯、错。 趁地主由佢选择咗同流动屋，就已经唔系白警。 嗯，佢冇得选择噶嘛 ？Day One 系而家发生咗六月嘅事，即系除非即刻唔做嘅啫。咁但系层楼点供咧？屋企人点样呢，即会唔会有啲咁嘅情况呢，即唔系同情佢呀，即佢哋会系咁諗㗎嘛。即你又调返转摆返落自己度，如果俾你自己系咁又点呢，最多打晒力啲囉，可能有啲人。同埋我都亲眼见到嗰啲 live 呢，有啲白警呀，真系。即系肯露 number 啦，有礼貌啦，同埋你见唔到系真系现场打人啦，同埋有耐性啦，都有嘅。咁所以呢，因此我觉得唔系个警察都系黑警，咁但系你就算唔黑警，你都系废警咯。即系你唔阻止自己同袍做埋啲咁嘅嘢，最恐怖就系咧，好声好气底下，突然间有一个发癫嘅，唔知点解其他啲都要配合佢嘅，即系个废嘅地方就系呢度咯。咁仲有系啦，嗱，譬如头先我话讲 Visa 啦，咁啊有好多人都冇睇过嘅，咁冇睇过唔紧要。咁呢我就即係輯錄咗啲精髓呢，即係其實 Visa 裏面呢都有好多金句嘅。咁如果大家完全未睇過嘅話呢，我就講個 background 少少啦。咁呢就係、是、2005嘅電影啦，咁一到英國嘅電影啦。咁個 background 都係講英國嘅。咁講英國嘅幾十年之後呢，就變成一個獨裁國家，類似納粹嘅國家啦。咁有個大總統，即係個總理呢，就一锤定音嘅，咁啊不停咁样咧，即系好一个micro management 嘅，即系逐样嘢佢都要好严格咁样用铁腕嘅政策，用暴力同埋用一啲恐惧去治佢嘅国家嘅，咁啊仲要话英国万岁嘅，咁即系好明显咧就讽刺啲极权国家啦，可能系纳粹，可能系中国呢类咁嘅共产国家啦，咁咧佢有一个漫画改编啦，咁咧就。其实佢好处嘅地方呢，就係佢嗰个面具呢可以做到同漫画一模一样。因为好多人即係譬如我听下 Gary Kwan 嗰啲讲漫画同埋电影实系苦主嘅，即係觉得拍亲都拍得唔系心里面嗰个漫画嗰个印象嘅。原因就係淨係造型都难搞啦，係咪，即係未必一定做到嘅，你电影嘅立体㗎嘛，漫画系 2D 㗎嘛。咁二来同埋嗰个劇情啦，咁虽然我都见到好多声音呢，就係话Visa 嘅电影就不等于 Visa 嘅漫画，咁我都相信嘅，因为你要将成个概念，将成个枝节咁多嘢咁多年嘅漫画都要摆落套戏度，有啲难度嘅。咁佢呢就尝试好具体化咁样呢，就讲我头先嗰个 background 啦。咁究竟面具背后系边个人做嘅呢，哦，原来就系、是Matrix 嗰个 agent， 嗰个 agent Smith嗰、那個演員做嘅咁樣，但係咧最諷刺咧就係、是、全套戲都冇剝過個面具，得個背影，咁咧就竟然有人提名佢係最佳男主角，咁我諗佢自己都覺得，屌你係咪玩嘢先？我成套戲都冇見到個表情，雖然我講嗰啲對白充滿温文有禮嘅知書識禮嘅英文，好 gentleman 咁樣，咁但係我諗現實上咧都幾難。可以攞到最佳男主角嘅，我相信啊，系咪攞咗咧？定系真系唔知道，我冇听闻过咧。总之，咁咧跟住咧就系咧咁佢嗰个 V 咧就系、是、剧透唔惊啦，咁多年啦，系咪？咁 V 咧 是一个经过一些化学的意外，一些实验的意外，他的血清和他的免疫力各样和那个杀人的一个即是一些实验品一些毒性就产生了一些不同的反应。咁于是乎咧，多数人咧喺呢个实验底下咧都系死嘅，但系唯一一个咧就生存到。咁嗰个实验咧就系一个好天真嘅科学家，就攞咗一啲制造咗药咧，要嚟令到一个人成为一个类似一个打仗机器嘅一个军人咁样。咁于是乎咧就攞一啲意见分子嚟做实验，做白老鼠。点知咧，个个都死晒，就死剩咧呢套嘅主角。咁咧，点知咧，嗰个 lab 咧就系大爆炸咁样，火烧晒，所有人都死晒。咁唯独是佢唔死，因为佢啲血液里面咧就产生咗化学作用，就无坚不摧啦，即系子弹射都射唔入咁样啦，好劲啦咁样。咁于是乎咧，就君子报仇啊，十年未晚。于是乎咧，佢就病埋咗，就将佢嘅仇恨咧就好有计划咁样咧。就去报仇咯。咁当然，咁我唔系鼓励大家报仇，咁大家争取翻我应该有嘅嘢都要噶。咁于是乎咧，佢透过呢个咁 dramatic 嘅角色咧，就讲咗一啲我哋心里面好应该知道、好应该学习嘅一啲嘢。举个例啊，有几句金句啦，就里面咧个故事咧讲紧四百几年前咧，我曾经有个火药阴谋，就想喺嗰阵时英国咧仲系皇帝管嘅时候咧，就想推翻个政府嘅时候，就起咗革命，就谂住炸 Q 个皇宫咁样嗰啲嘅。咁但系当然就事败咗，仲吊颈。但系写过嘅诗咧，写过嘅日记咧，就令到当地咧好多人，即系或者水深火热嘅平民咧，都好想成为佢一伙。但好可惜，当年个皇帝嘅权力太强啦，咁啊完全失败咗。咁到呢个故事咧流传到去几百年之后，到有需要嘅时候又萌芽啦。因为英国经历过我哋而家见到嘅文明啦，咁当时我唔知系咪讲线性历史啊，定系讲英国都未好过啦，佢冇交代嘅。总之系二零几几年嘅时候，英国咧就成为独裁政府啦。咁跟住咧就去到嗰、那个之前四百年前嗰位英雄，就喺呢个十一月五号有个大日子。就是那个唔知叫炸药革命定唔知咩呢，就於是乎做世界，就諗住炸 Q 个皇宫。咁呢佢呢就去到嗰个日子炸 Q 个国会啦。咁点知即係佢能够喺一个好高压嘅底下都能够做到佢世界嘅。咁於是乎就当时好多人呢都愤怒，但又唔敢出声，因为个管治嘅极权太强嘅关系呢，就哇竟然可以做到政府世界喎 ,hack 咗个电视台喎，因为拍呢套嘅时候呢互联网呢都唔係好流行嘅，咁所以成套里面呢都冇互联网嘅。咁呢就係靠电视广播囉。咁於是乎呢话就令到，因为可能基于个原著嘅关系，都唔关2005年嘅关系，因为2005年已经有互联网。咁因为 based on 嗰个漫画嗰度呢，就係 hack 咗电视台就一切啦。全个伦敦、全个英国嘅市民呢都係睇緊同一个电视台。佢 hack 咗就讲一啲我哋好振奋到我哋今时今日为咗民主自由同埋公义嘅嘢就应该反政府嘅。咁於是乎嗰个咁高压嘅政府梗係好高兴啦，要怼冧佢啦。咁不停咁制造恐惧，不停咁制造假新闻底下，咁就令到嗰啲市民都已经唔信个政府啦，即係同今时今日一样，一路睇电视一路屌老尾又讲大话，即係一模一样嘅。咁呢同埋往往呢就用一啲恐惧去令到市民呢就等佢哋觉得喂冇咗军队唔得㗎喎，冇咗秘密警察唔得㗎喎。咁呢亦都係同香港一样啦，不停咁样散播恐惧啦。即係因为明明冇人打家劫舍，冇人烧银行，冇人破坏地铁站，都係佢哋全部都係做出嚟嘅。连第一个汽油弹都係做出嚟㗎嘛，而家香港。咁於是乎呢就係、是、完全呢佢套路呢就嗰套戏呢就讲晒当时政府做啲乜。咁但係政府将来会做啲乜呢，咁你可以睇下呢套戏呢。嗱嗰个政府呢就喺下水道，即係喺个水厂，即係个滤水厂度落毒啦。嗱香港又大有可能发生。原因就係我哋东江水佢源头度落咩毒，即係 Killer Soup 嗰度 ban 上去飲可能冇事。 但系留到嚟可能有事嘅、哦。咁于是乎，系啦，我讲 Killer Swap 可能大家唔知道讲乜。有对 band 叫杀手锏，人玩 indie band， 佢玩 indie band， 佢老尾玩 indie band 玩到佢头共舐鞋嘅，真系样衰啊！好彩佢冇嚟个 stage trip 咋，如果唔系比较强力耻笑。喂，咁咧跟住咧，个政府咧就利用嗰个市民嘅恐慌咧，就后来咧就佢用当地嘅军队咧就去瓦解咗呢个阴谋，就赖咗啲反叛军去做嘅。原因就系当时咧，即系好似星球大战所有嘅呢啲戏都一样，背后个好势力好弱嘅反叛军，佢用惊你唔死，你弱都唔够，要你歼灭，要所有市民都憎咗你，系咪同香港而家一样啊？而家佢令到好多人咧去意图啊，想好多人都憎咗啲示威者黑衫嘅人，就同佢当年咧喺个水厂度落毒，就跟住咧就政府就怼冧佢，哇做咗白面啦，又令到所有人咧都好憎啲反叛军，就令到咧嗰啲市民唔想个仔女做反叛军，地下组织，咁于是乎咧就不停咁样用啲恐惧嚟控制到嗰个市面，就大家活喺恐慌当中咁样，亦都系杀于萌芽状态咁样。咁当然因为势孤力弱受输啦，咁啊，与其即系长期都系咁嘅时候，咁佢一定系成日惊人搞喺后面噶嘛，因为你做咗亏心事啊嘛。咁于是乎咧，就竟然有个 V 呢个角色出嚟咧，因为佢能力相对高一点 ，even 所有人都唔敢出声嘅时候，做咗顺民，即系变咗澳门。或者大陸嘅時候，即係大陸今日個政府都一樣，不停咁用大話嚟答大話，咁樣嚟呃人啦，製造恐懼，能夠令到啲人由恐懼當中服從啦。咁服從係最緊要嘅，所有反對聲音都係要消失嘅，咁樣一模一樣嘅其實。咁於是乎咧，佢就即係搞大龍鳳啦。咁但係搞大龍鳳嘅過程咧，除咗炸佢嘅國會咧，亦都好多人問：喂，你燒咗個國會？咁你嘅革命系能够成功噶啦咩？咁其实解释晒俾你听嘅，佢就话咧，烧国会、炸咗国会，只系一个 symbol 嚟嘅啫，系一个意象嚟嘅啫。呢、這个意象咧，背后咧就隐藏咗大家应该去反叛嘅一个意识。咁所以咧，呢、這个意象非常之紧要嘅。咁于是乎咧，咁啊，哇！你一个人都唔够人打噶，你会死嘅、哦，咁啊死咗，咁啊失败噶咯、哦，跟住。即系如果你话梁天琦嗰啲咁嘅时代革命啊，可歌可泣好劲嘅话咧，即系唔该你睇睇呢套戏啦。咁佢就话咧，面具底下只系一层皮肉，但面对嘅面具背后咧，佢仲有一个理念喺度嘅。那个理念咧系刀枪不入添嘅。佢咁讲意思系咩咧？即系话我个人可以死，但当我个理念系你同我都系同一个理念嘅时候咧，刀枪不入嘅意思就系大家成为一体嘅时候咧。牺牲咗少少细胞，咁始终最尾都会成为大事嘅咁样。咁呢个纯粹一个理念，即系如果理念都输咗嘅话咧，咁啊彻底输啦。咁所以咧，佢嗰个 Visa 嘅面具底下系血肉之躯，但系都会斗得赢嘅最尾。咁呢、這个你话啱就得，你话错就得啦。如果你好懦弱、好恐惧将来嘅，咁你一定觉得系错啦。咁死咗咩都唔使玩啦。咁啊，吴志森嗰类人咧，就肯定觉得唔啱听噶啦。亦都有好多人咧觉得，咁你即系拱人去死啫。咁我觉得今时今日，你拱佢佢都唔去死啦，或者你唔拱佢佢都要去死。即系呢个已经系大家个共同嘅认知嚟噶啦。即系唔系话我哋上一代咧就失败在太听话，呢一代咧我希望系成功在完全唔听话咯。因为唔听话，佢先至可以有自己嘅谂法，用自己个切。切即系自己切身即系切肤之痛，同埋自己个利益方面去行事。咁今日似乎希望就喺呢度咯。反而我认为啊，咁啊呢句系只有其中一个金句啫。咁啊，另外几个金句，你想听埋定想招呼大家先啦？唔紧要，讲埋先。咁咧，咁佢呢条友好扮嘢嘅 V， 因为咧佢有好多时间睇书，有好多时间去欣赏啲文学、欣赏电影咁成。咁佢成日咧都系一个 gentleman 咁，哇！食嘢又好讲究啊，又文艺又好讲究，着衫又好讲究，发型又好讲究。虽然佢成身烧到烂晒，咁咧佢竟然咧就同阿 Natalie Portman 即系喺做世界之前咧，咁啊请你跳只舞啊咁样。Natalie Portman 就话：吓、啊，革命原先跳都唔迟啦。佢话如果唔跳呢只舞咧。 成个革命就冇咗意思啦，咁讲，即系呢啲唔系金句，呢啲都几好笑。但系有冇人阅读到究竟呢句佢点解咁样讲咧？我觉得我真系阅读唔到啊。咁点解如果唔系同你跳只舞，个革命系冇意思咧？我呢个系唔明嘅。咁咧就另外咧就系、是、有啲金句咧就系、是、就系讲紧嗰个 integrity 啦，即系同埋讲尊严啦，同埋讲紧即系呢个亦都系大家今日今时今日。已经有共识啦，即系我用一个好粗鄙嘅讲法咧，就系食份屙屌之外嘅嘢，有好多人系唔明噶嘛。即系嗱，我见到有啲老人嘅群组啦，即系不停咁样都系讲去边度食嘢啊，又话觉得后生仔唔知做乜鸠咧，破坏即系和谐，咪好咯咁样。嗱，呢啲人就停留喺食份屙屌嗰个口腔期嗰度，连以外嘅价值咧，完全系零认知或者唔觉得系有价值嘅。咁所以你对嗰啲人嚟讲咧，呢句嘢佢完全讲完都唔知佢讲乜嘅。佢话我们的尊严可能不值钱啊，但系它却是我们唯一真正拥有嘅东西，真系好有。即系虽然阿妈系女人嚟嘅呢啲，咁但系对好多人原来系，喂，连呢样我都可以唔拥有嘅、哦。咁你而家见到好多蓝丝或者撑警嘅人，咪系呢啲人咯。咁咧，它是我们最后一寸领土，但在那一寸领土里。我们是自由的，即系其实充满哲学啊！即系嗰寸领土咧，就系、是、有个机会俾你做回自己咯。即系如果你连呢寸领土都唔捍卫嘅话，咁你同时亦都冇咗你嘅自由咯。自由呢、这个价值系好阔嘅，其实你有冇言论自由，你有冇集会自由，呢啲都系自由。但系你最尾一寸领土就系你自己嘅思想都唔能够有自由嘅时候，咁你咪真系。对你嘅尊严唔觉得系一个价值咯，咁你对一啲翻大陆食嘢味啊，就系饮饮食食啊，或者赚几多钱啊，成日都攞个数字嚟做人嗰啲人嚟讲，咁具体啲嚟讲，即系呢啲人根本就唔知咩叫尊严咯。 喂，我想打断你咧，有一个新闻咧，就话早几日有个浮尸发现咗，而家系确认咗嗰个女仔嘅身份系一个十五岁嘅女仔。 系咪嗰张相嗰个？有张相坐喺路边噶嘛？ 嗰、那个系报咗系失踪人口嚟嘅。 嗰个连浮尸都冇嘅。 边个啊？ 唔系，即系坐喺路边嗰、那个。 嗰、那个冇讲佢系咩下落。 嗰日冇报平安。 有人话佢平安，咁但系，好多嗰啲话系个事主嘅朋友。嗰啲嚟噶， 咁啊浮尸而家点啊？确定确定咗有屋企人。 佢话个警方就复翻苹果书面复话佢而家佢哋而家调查紧，就唔知佢个死因有冇可疑。咁但系话嗰个女仔十五岁咧，佢就系、是、即系佢话佢啲朋友啊嗰啲就成日都系即系话佢知道佢系成日独自一个人出去发梦嘅。 嗯。 咁去过好多次都撞过佢噶啦。 嗯，咁但系嗰个十五岁嘅屋企人咧， 搵唔到，联络唔到，苹果联络唔到， 咁啊真系要搵下。 但系确定系有呢个女仔真系死咗咯， 系 失踪咗咯， 系 同埋佢系游水，即系游泳健将嚟嘅，校队嚟嘅有阵时， 同埋着晒 full gear 咁游水咪唔通，即系如果。即系两样都唔 match 咯，因为佢浸死，可能死咗先抌落去啊嘛。恐怖。咁啊，读下留言先啦。 陈地主由佢选择咗同流动污，就已经唔系白警 match。而家警队成个黑社会字头咁，龙头定咗调，大家做得啱，变咗冇一个马仔咁表态反对。基拉太王唔好你话我话啊，佢哋啲出勤记录好大可能会已经 delete 晒咯。冇缺依家香港最无奈就系冇一个机构可以制衡警队，军队都有一个叫宪兵去制衡犯法军人，香港警察没有这队伍，真系好无奈。沙林王海沃陈地主 message retracted， 基拉太和黑社会都冇咁恐怖。陈地主我朋友个细佬话，佢美国身边嘅朋友都好关注香港，佢移民美国十多年，基拉泰和黑社会都会同你讲道理，依家啲黑警系道理都无可言，完全系佢话你系就系、是，所以星斗市民系完全冇得反抗，真系入咗去死咗都无人知，选抗猎人人都是味，基拉泰和咪好似无忌咁，永远新闻得一面俾人睇，你汪佢拍完个东江水音乐特辑应该搞肚搞死咗架啦，是 Wine Chan 苹果出咗新闻，校队泳将十五岁发梦少女离奇。 变浮尸警，死因待确定。HPY Chen message retracted。HPY Chen 叫你买投资产品都系叫你去死啫。Blue Blood 跳过只舞系活于当下，因为佢知自己会死。Jean Christie 佢哋亦都唔明，只关注自身利益。Jean Christie 可以浮尸，砌白又烫。Smiley 288因为 V 中意 Natalie Portman， 所以要同佢跳完舞先去革命牺牲。Sean Connery 其实又好难怪班老鬼净系识食粪屙，因为佢哋当年连食粪屙都唔可以安乐咁做，所以觉得依家已经好好。Shwama 探长你好，今日听咗中大女生在新屋岭的事情，很愤怒。 冇错。 Andy Chum 差唔多系军国政权，陈地主边有人自杀会全冠噶？ 全裸噶？我唔系全裸啊！佢着住晒成个 full gear 噶。喂，咁啊，大家听到呢啲消息，好唔开心啦、啊。咁所以，其实仲有一个部门可以钳制到警察，就系、是、ICAC 同埋解放军咯。但真系有谢贤嘅，即系讲呢啲，大家谂起谢贤啦。 QY Fiona Chow 系之前全裸女师，证实系15嘅陈燕林好靓女，在 FB 上见到佢张相，好伤心。 嗯，我见到条片闹上嚟嗰个唔系全裸嘅，系着黑色 full gear 嘅。 另外一条嚟 嘅。哦，另外一个啊，屌！ 而家好多好多嘅。 扑街！ 齐白虎嘅单系可以发现。 哦，明白。哇，啲黑警真系血海深仇啊！而家真系，咁两代人都唔能够原谅到佢。咁系啊，咁啊，似乎大家唔系好有兴趣听，自己睇啦。咁我唔讲啦。咁咪食完嘢添。咁继续讲下我原本讲嘅嘢就差唔多啦，因为招呼大家都招呼一半集。咁仲有呢，我听到一个唔知听边个讲啊，陶杰啊，定唔知咩啊，总之有人话，嗰个选举呢，即係嗰个区议会呢，因为区议会选举呢，对于一啲偷紧钱嘅建制派议员嚟讲呢，真係好大件事嘅，即係你杀佢父母一样。咁但正正係咁呢，我真係唔可以留守啊，真係。咁所以大家牺牲下自己多啲啦。咁迟啲可能佢不停咁搵人搞票站啦，不停咁有人骚扰投票嘅人啦，又甚至乎喺投票当日之前呢，就搞到又係冇晒地铁，连巴士都唔俾佢开啦，即係会做一啲更过激嘅嘢。我觉得呢样嘢係绝对有可能发生嘅。原因正如我头先所讲啦，佢係上落係几亿几亿咁㗎嘛，起个球场都要成八九千万。即係令我好愤怒呢样嘢就係、是。即係呢个全部都係因为个议会产生咗一啲好唔公平嘅投标出嚟。咁所以即係有啲人到而家呢仲觉得自己投错票，即係投咗俾建制，又甚至乎呢都唔抵争嘅，因为好多有心入政界嘅朋友呢都唔会考虑区议会先嘅，直接立法会嘅。唔知大家有冇咁嘅印象，亦都事实唔知係咪咁。虽然我認识得好多政党嘅朋友呢都係区议会。金英啦，黄浩明好似系咪？咁啊，同埋吴小斌啦，咁呢啲都系由区议会开始嘅。咁但系都系得四十几个人报名，咁但系区议会有几多席啊？大家啱啱出？咁就算嗰四十几个报咗名嘅新人，甚至乎四十几个人里面，都未必系全部都系散兵，即系或者即系而家呢啲新嘅人，咁嘅时候。影响有几大呢？即系虽然唔大，但系咧对嗰啲偷惯钱嗰啲人咧，世界末日一样嘅。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要密切留意一下佢哋有咩一举一动小动作咧，能够干扰到选举啦。咁甚至乎有人话佢不停咁样要去延迟，不停咁令到选唔到。咁佢哋咧，原来有个法案咧，就系保留翻而家嗰个议会里头嘅运作， 嚟直此咧，就令到个社会继续可以运作到嘅。咁所以咧，呢个极有可能发生嘅，我认为系。咁所以即系大家睇牌啦。咁另外咧就系、是、最好笑咧，就今日睇新闻咧，睇Now 定有线咧，仲有人上车嘅，竟然。因为而家啲楼平咗好少，全部都系啲单户嗰啲咧，即系唔系揸好多单位，即系可能。自己想移民嗱林抛售嗰啲就平咗些少，都即刻心急到而家已经有人上车咯。即系嗱，我头先咪我之前都讲咧，即系今日香港之所以乱成咁咧，就系有班人咧拉晒根咁样咧，就希望个市冧咗咁啊执平嘢，细有细执，大有大执。所谓细执嗰啲咧，就好多 cash 喺手，就等啲嘢平咗，佢谂住好似沙士一样咧会。第时会升翻咪发达咯，即系想即系洗牌咯。咁但系咧，似乎而家喐手嗰啲咧，就只不过系我头先啱啱讲完嗰种有 cash 喺手咧，就好心急就入平货。咁但系咧，你都见到有好多人喺度撑住个市，租冇平到啦，商场冇平到啦。咁但系其实都系达唔到嗰个效果住嘅。咁你越达唔到佢哋预期嘅效果咧，就越多乱嘢，就越多放火，越多打劫。咁去到咧，周街打劫汤死牛啊，甚至乎你打烂优品360佢入去攞货啊，你打烂呢间铺头又去抢嘢，咁咪赖埋啲示威者咯。即系全部都系自编自导自演，就系、是、背后个集团咧，我唔知边个啊，就一定系做紧呢啲嘢嘅。咁、那个剧本就似乎系咁啦。 六排记两间不同地方浮尸， okay. 一单海怡，一单观塘。H P Y， 请唔只系钱嘅问题，最重要系区议会拥有选特首嘅选票。陈地主，我嗰个区选有个福建老板独立，俾我喺群组踢爆咗，依家都未见到佢报名。 Oh. Leave not yet， 只有心痛，有好多小朋友根本唔知道呢个政权系几恐怖，一脸志气出去抗争，带住理想。失去生命基拉太和最后果句就系大家加油，强壮记忆投机啦。 我觉得Liam Not One Less Than， 我觉得小朋友又唔会唔知有几恐怖嘅。我谂佢对呢个政权或者对警察觉得恐怖嘅程度咧，可能严重过我哋添嘅。咁、原因就系佢哋见过晒，听得多，或者嘥晒时间留意。咁呢个似乎系年轻人同埋老嘢嗰个特性唔同啫。因为我哋石身。所以我就觉得佢更加恐怖，咁但系佢哋咧，对佢哋嚟讲咧，佢都知道恐怖，而佢唔介意牺牲自己生命，照去前面冲咁解啫。咁所以就系只有心痛啦，你都讲得啱嘅。 Anity 死恐怖暴徒警七警察强奸杀人反倒处坏破铜猪肉刀杀人，只有一种方法停止杀害更多香港青少年同中学生，支持警察猪肉刀杀人林郑月娥死猪肉刀猪肉刀猪肉刀。 喂 Anity， 你真系我唔会再读你嗰啲猪肉刀太多啦，可能你新嚟嘅 Anity 系咪？我介绍下你自己先啦，因为同你呼吁下咧，呢度系唔 support。太多或者一个以上嘅 icon 嘅原因就係佢逐个读个众成世界嘅大佬死得啦。咁同埋你不停咁 copy and paste 呢係会妨碍咗我哋嘅运作嘅，咁希望你收敛一下啦。有啲人呢喺 live 呢即係好憎人喺度食嘢嘅。咁我相信呢，因为曾经亦都有好多恐怖襲擊啦，即係嗰啲留言呢，惡毒嘅留言呢，就对我食嘢有非常之严重嘅意见嘅。咁但係呢同时呢又唔觉得老蕭嗰啲嗰啲盘菜嗰啲广告呢係好滋擾㗎喎。咁唔知点解啦，即係鍾意就咩都得，唔鍾意就咩都係衰嘅咁解。咁所以咧，我亦都冇所谓啊，照食嘢啦。OK， 咁啊，差唔多啦。大家都阿基拉泰和咧，已经帮我 round up 咗啦。 最紧要即系最尾都冇嘢讲啊！即系同嗰啲人，诶食嘢啊饮啊咁嗰啲一样啊！即系大家加油啦，唯有你嗌句口号啦，自己抒发下啦。咁啊，最后就可以讲埋咩咧？讲下啲抗争以外啲 soft 少少嘅话题啊！咁我今日睇下陈建波咧，睇下新闻睇咗少少咧，就真系扑你个街！即系呢条友啊，正一古惑仔嚟，即系人哋话薪酬要调整咁样，啲反应快到啊！咁我已经估到咧，嗰啲泛民议员一定会搞啲警察嘅。咁咧，佢就即刻话：，你话警察做得唔好，咁我又觉得教育界唔好咯，咁咪可唔可以 cut 啊？喂，嗱，我就真系唔介意，即系教育界嘅朋友，我谂真系唔介意俾你 cut 少少。即系你 cut 警察咧，个社会会乱啊！即系唔系会乱啊？即系个社会即系会令到咧佢哋嘅爪牙会军变兵变。咁但系你 cut 教育咧，我相信啊，香港教育界咧唔会因此而令到嗰个教育质素会下降咯。即系够胆咁样讲，咁所以睬你好傻啦！即系你讲完就出咗口述就算噶啦，威胁啊而家。仆街啦你 ，OK。 基拉泰和如果保留而家嘅议会，咪仲仆街。Jean Christie， 我对你食嘢冇意见，哈哈。Smiley 288食嘢我唔 mind。 咁啊，即系其实咁咯，我头先都讲咗啦。即系你觉得你中意听或者你支持嘅，咁我食嘢你梗系唔会介意啦，人之常情嘅啫。即系成个气氛，我唔系教紧书啊嘛，我唔系讲啲。得我先知你唔知嘅嘢嘛，咁食嘢好 casual， 咁你又可以喺屋企自己食，咁大家开心，食嘢又开心噶啦嘛，系咪？咁我只不过系借嚟发挥咧，或者系想去讲下嗰啲无知嘅网友啫，即系走嚟杀嘢嗰啲啫，即系好小气噶嘛个人。喂，咁啊系啦，咁啊差唔多啦，咁啊要讲嘅嘢其实都讲晒噶啦，咁啊大家有冇补充啊？仲有一样嘢讲下题外话啦。咁新加坡咧，即系个政府好独裁，大家都知啊。但系独裁得嚟，点解咁多人要去移民去嗰度咧？哦，因为独裁得嚟咧，佢另外即系受个英式教育嘅关系，真系唔同。即系佢都个管治嗰个意志好强，同埋佢亦都深信啊个权力系嚟自人民。虽然佢系好独裁，又保留咗一啲儒家思想啦，即系法家嘅统治啦。咁但系佢起码都叫做民选。佢起碼都了解到啊，當個政治唔穩定咧，唔係即係當個民生搞得唔好，或者個政府真係唔 care 一啲低下層嘅咧，個社會就會亂嘅。咁於是乎咧，佢獨裁得嚟咧，佢都好擔心或者好關心佢啲國民啲健康啦。咁啱啱我睇一睇新聞咧，佢就係話咧，竟然咧計大家耳熟能詳，新加坡政府咧成日都走去有連香蕉都唔準食啊咁樣。咁我亲口问过一啲新加坡嘅人，佢话唔系唔准你食，佢唔建议你食，同埋唔准卖广告啫。咁你食香口胶喺，即系你周街掠香口胶俾人断正，你系衰硬咁解啫。咁样， 但啲人嗰时都好 惊 噶啦。 系啊，咪就系好白色恐怖咯，即系等于。咁大家咧就更加将啲汽水罐装饮品嘅糖分就分 A、B、C 咁等级 ，A 级咧系。要絕跡於所有廣告媒體嘅電視啊，廣告完全唔准出嘅，即系 A 級係會啲有咩甜過可樂嘅呢個世界，有冇嘢？即係嗰啲楊協成竹蔗水嗰啲，甜得過可樂嘅，咁咧即係當毒品咁，白毒品咁啊！ 似啲幾年後新加坡可能要全民 keto， 係啊， 飯都唔俾 人。其實美軍已經要啦，咁咧因為咧其實你唔好以為佢咧真係良心發現啊。原因就是呢，即係佢又係一啲好瘋狂咁樣 micromanagement 啦，連即係少少嘢你影響到國家嗰、那個。 佢細路仔肥都要逼佢減肥。 係啊，嗰、那個國防啊，即係冇大至國防，小至庫房，佢都要樣嘢都睇晒條數嘅。原因就係、是、太多人有糖尿病嘅時候呢，咁第一就係生產力會低啦，第二就係個醫療費用會增強啦。咁当个政府唔够钱嘅时候，就好难管治到啲人噶咯。咁基于咁嘅啫，我谂新加坡政府都系。咁但系咧就要唔准佢哋饮啲好甜嘅嘢，又甚至乎 有啲嘢唔准卖咁样，即系总之个标签咧，你糖过多咧，就会成为一个糖尿病嘅隐患，都要 cut 嘅。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就系有好多人咧惯咗俾人管咧，就觉得啊政府好、啊、为我哋健康着想咁、啊、样。因为新加坡嗰啲妄想被迫害，唔系即系嗰啲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嗰啲国民咧，就会觉得政府对我都几好啊，担心我。咁但系有乜行政嘅手段咧？对于我一啲爱自由嘅香港人嚟讲咧，我梗系觉得我梗系秒佢啦。虽然我都好憎糖，咁啊只系建议，又或者用一啲怀柔嘅手段，有一啲引诱嘅手段，你唔食糖咁样，即系拍啲广告，又或者系用优生学嘅角度去 glorify 身材好咁样，你都可以做呢个效果噶嘛。我谂新加坡嚟讲都唔系未试过，我谂佢试过晒都唔得咧，就焗住用硬嘢啦。咁但系佢似乎。有样嘢不通人性咧，就系、是、糖嘅嘢，就系、是、你个人越忙越攰越唔开心，就不停去食越多糖，系令到自己保持住开心水平。咁啊，似乎可能留咗呢个研究，咁啊或者试过研究咗都冇用，咁啊焗住用硬嘢啦。咁我觉得呢个都系食糖嘅后遗症好严重啦。我亦都即系试过戒糖，就话俾大家听咧，呢个一个。好嘅策略嚟嘅，即系唔系话个手段好啊，即系劝你唔食糖都系好嘅，我认为。 Jane Christie 好似朋友倾偈咁，基拉泰和食嘢都唔得。说话埋我在英国几三十年，经过今天的运动，原来先知道身边的朋友同自己的价值观完全是不同。五大诉求，缺一不可。中感全坏。 咦，中感全进步咗，竟然打字喂 ，Hello 你好，欢迎你啊，中感全。我觉得你有啲。即系我哋大家都唔理解你嘅情况嘅，因为平时你净系出嗰啲 emoji， 咁我唔知点解啦，可能你 keyboard 坏咗啦，定唔知咩原因？喂，欢迎你啊，你都入咗嚟，但系你从来都唔答我爹，我系咁扭你，你又唔答爹，得意啊 ！Professional SH Post 新加坡系用嚟拍钱格者，拍咗就去第度洗，系中国人优良传统。Thank you， 系 Hi 探长，大家好。选项列，如果政府要逼人个个都生酮，我谂都顶唔顺， 顶唔顺噶。佢哋又唔系，而家新加坡又唔系叫你生酮嘅，叫你唔好饮汽水啫，最主要。咁啊，又或者，其实你作为一个独裁国家咧，好多计嘅，我觉得，即系做乜都咩都得嘅，因为咁啊，咩新加坡系用嚟拍钱价啫啊？拍钱系咩意思啊？咩话嚟？ 系咪即系话而家啲人啲钱离开香港走咗新加坡？ 即系拍车咁拍，咁嘅意思系嘛？即系拍船、拍车咁样，哦系啦，可能都系啦，即系变成亚洲嘅瑞士系嘛？咁香港成日都话自己系噶，以前，但系而家瑞你老尾咩？即系啲警察咁离谱，搞衰晒香港啊！即系迟啲可能又拍一个喺、哎、香港俾你搞弯晒啦，咁样即系如果换咗政府之后咧，又搵翻任达华出嚟，因为搵阿任达荣扮嗰个贼嗰个偷拍，即系偷拍嗰个角色。 请看列，如果政府要逼人个个都生酮，我谂都点唔信。基拉泰和食嘢都唔得，哈哈！你哋仲劲过共产党。Mitch 探长，请问你食果包系乜类 ？HKJ 咩都管，太恐怖。 嗱，我唔系推介大家食啊，但只不过咧，我都即系大家问到咧，咁嗱呢包嘢咧系有位网友咧有一次去泰国咧就专登就买咗好多包俾我食嘅，正，因为我都想食。呢啲因为生酮咗之后唔会食淀粉嘅零食噶啦，咁所以鸡皮咧非常好食嘅。咁咧呢包咧就咸蛋味咧，咁咧我觉得都系偏甜，我谂我已经爆咗酮噶啦已经。咁但系原 爆卡 即系破咗酮。咁咧原味啊其实好食啲嘅，但我今日见到咸蛋咧疯狂咧买， 唔好食 系啊太甜我觉得，即系不单止冇咸蛋味，仲太甜。哎呀，我当时好软弱，我咪见到粒咸蛋嗰幅相，系咯。但系某个牌子咸蛋鱼皮又好好食噶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 但系嗰个牌子太贵啦，旧几岁一包好似。 Urban 啊，系咯， 新加坡嗰个嘛，系啊。 贵啊！大嗰只好似100几。 系啊，太离谱啦！梗系啦，租低希慎一个地，即系一个摊位嚟卖，即系净系。嗰包嘢120蚊，佢都收你40蚊要嚟交租啦。 选项列，如果政府要逼人个个都生酮， 我谂读咗，因为我认唔到啦已经。 咁啊，嗰啲人咧走嚟杀嘢咧，就唔系话唔准嘅，佢点可以唔准我食啊？但系问题就系、是，即系都系嗰句啦，即系你唔中意咪唔好听咯，都奇怪嘅，就觉得嗰啲人。 Mitch 探长，请问你食果包系乜类 ？HKJ 咩都管太恐怖。宇文康瑞薄冰红茶一定 A 级。宇文大陆人迟早哥哥糖尿病。基拉泰和拜拜各位探长。Jean Christie 食完咸蛋零食，什么都超标。 系、哦，可能系、哦、真系。喂，咁咧、其实大陆人咧迟早个个都糖尿病咧，我就觉得未必系嘅。佢可能第二种病先嘅，其实系。系因为肝病先个糖尿病，因为肝去 filter 好多地底油嗰啲霉菌啊，甚至乎 同埋佢哋好多乙型肝炎系传染噶， 同埋佢哋又食野味啊，同埋又饮好多酒啊，咁又非法性交啊咁样嗰啲咧，就 非法性交， 即系总之乜都插噶嘛，佢哋即系乜都食就即系等于乜都插噶啦，其实咁咧就所以佢哋肝病先嘅，我问啊。有位大陆嘅朋友，你啲即系你去丧礼嘅时候，你有冇统计过通常啲朋友系点样死法嘅？即系Jean Christie 啊，因为以我所知咧，大陆嘅肝炎系非常之严重嘅，糖尿反而系少啲嘅，即系听即系闻说啊。 宇文大陆人迟早哥哥糖尿病，基拉泰和拜拜各位探长 ，Jean Christie 食完咸蛋零食，什么都超标。Max 梁新加坡逼到少年月鹏惨都要去美国攞政治庇护。Professional SH Post 海底捞上市后创办人即时走资去新加坡，即日变成新加坡首富，最强中国走资王。 哦，海底捞系咩嚟噶？ 火锅店咯。 哦 ，OK。喂，咁佢迟早睇睇下风景，扑死啊！无端端就被潜水浸死啊，又或者食咸蛋过量又这个中风啊咁样嗰啲喎，真 係。Jean Christie， 我不是大陆人啊， 小骨 饮埋啲工业用酒精一个收皮，幸好我早排上面过咗新记录表系脑诊。Jean Christie， 不过我当时申请账号时在内地，所以用了汉语拼音。 哦明白。 咩叫 脑诊啊？脑 can 啊。唔知点解嗰个变咗个诊字啊，即系单独读睇下变咗咩先，脑诊。 can， 好就读到脑 can 嘅， 脑诊 一齐读嘅变咗脑诊，我唔知点解，好笑喎。喂，明白晒，喂咁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啦。咁而家持续都有四百几人，都唔错。咁同埋冇。慢嘅迹象，唔系即系冇少人嘅迹象越嚟越多。喂，咁有冇鬼故讲啊？有鬼故，下次储定一啲，咁可以用 Siri 读出嚟，唔知道 会恐怖咧？咁定系你 PM 我啊？如果大家想讲鬼故，你可以咧，因为如果你用Facebook 嗰个 personal message 咧，可以留言嘅。因为曾经咧都有个朋友咧，就住喺住喺丹桂村路啊，即系元朗定系嗰头啦，洪水桥啦。咁佢都曾经讲过一个鬼故俾我听嘅，透过留言我都仲记得嘅。住间村屋唔知上到二楼又点噶嘛？咁希望大家如果有既然有鬼故朋友咧，即系你可以讲下自己的鬼故。不过今时今日咧，即系冇嘢恐怖得过浮尸啦、新屋岭啦。同埋警察乱打人啦，打断几截骨啦，呢啲咁恐怖噶啦，所以香港鬼故都系慢慢式微啊。到今时今日，仲有沉迷鬼故嗰啲朋友咧，我谂佢都系食份屙屌啊系列嚟噶啦。就甚至乎连太子冇证冇据都坚称死咗几个啊咁嗰啲咧，冇嘢讲啊真系。即系可能呢个一个关心嘅一个演绎啦，但系我就几秒噶都。 Jean Christie 好啊，失收四百几点解冇五毛？基拉泰和拜拜，挥手。Jean Christie 人永远都系比鬼恐怖。 系啊，冇错，四百几都冇五毛咧，好明显就系截咗水喉啦。即系你谂大陆嗰啲网军，即系谂大陆嗰啲啲人自愿爱国，你估真系好多咩？其实真系好少噶咋。即系一冇钱派咧，就即刻冇人嚟噶啦。二来就系嗰啲 VPN 咧，又系。大陆政府手上控制噶嘛，开水喉生水喉咁啫嘛，即系就算好多满腔热诚、好爱国爱党嘅网军想免费帮佢做嘢，但系佢哋连做嘢嘅尊严都冇啊！即系连去恐怖袭击同埋去 去搞亂人哋嗰、那個網秩序嘅自由都冇啊！所以你諗下，尊嚴係幾咁緊要啊？即係大陸住嘅人，佢不單止唔捍衞自己嘅尊嚴咧，仲走去嘗試破壞人哋爭取尊嚴嘅我哋嘅意思，或者同路人，你係咪覺得好可笑咧？ 齐白几时讲下 A V？ 嗱，如果你想讲 A V 咧，不如你录个咸股嚟听下先啦。嗱，咁如果大家唔知点样录嘢俾我咧，咁大家睇下你嘅画面嘅左下角就有一个 Facebook 嘅一条 link， 嗰个 link 咧就有个 Facebook page 嘅。咁你只系拉咗呢个 page 咧，你喺度留言咧，如果我答到嘅，一定会答爹嘅，我就唔会唔理你留言嘅。咁因为有啲答唔到㗎嘛，真係。譬如你你不如下次搵阿萧若元嚟做嘉宾，我点答你啫？我一来唔会搵，二来搵唔到。不如搵刘世良嚟做嘉宾啦，我真係睬你好傻，我又唔会答嘅。咁所以呢，即係如果大家想讲鬼故同埋讲咸故，或者譬如嗰个礼拜你想要倾啲，即係想我讲啲乜呢，咁你可以呢就透过呢个 Facebook page 就留个言。咁我因为每日都睇嘅呢个。咁反而 YouTube 嗰边嗰留言我通常都唔睇嘅。咁唔係好識經營啦，因為太嘥時間啦。YouTube 因為好多人喺度殺嘢嘅，同埋好多人 copy and paste 一啲攻擊嘅語言，咁我嗰邊比較少睇嘅。咁另外咧個 page， 即係你見到畫面左上角咧就係、一個 PayMe account 同埋一個嗰、那個叫 FPS 嘅 account。FPS 咧任何户口咧都可以過錢俾我 sponsor 嘅。咁另外 PayMe 就係匯豐噶啦。咁咧，但系竟然咧 ，PayMe 多人用过嗰个 FPS 嘅，唔知点解。虽然 FPS 任何户口都得，但系可能好多人都冇装呢个 app 啦。咁另外咧，先走之再移民呢个 topic 底下嗰个 HSBC 嘅 account 咧，亦都可以透过呢度咧就过一啲现金就即系喺度过数就可以 sponsor 到9/24啦。咁啊 PayPal 又俾海外嘅朋友方便嘅。咁啊讲嚟讲去都系咧，呢、這个就并不是一个付款嘅节目。咁咧，你只要咧觉得咧，即系倾得开心，即系大家又好似一齐去出去酒吧饮酒咧，就你夹我一次钱，我夹我一次钱，又交我电费啊，交我呢度嘅租啊，或者买下零食啊，甚至或者请嘉宾，请我饮嘢，呢全部咩都系钱嚟嘅。咁我好愿意会付出呢啲钱。咁但系假若大家都好愿意付出嘅话咧，就请你 sponsor。咁另外睇下。尾二有个紫色嘅字咧，就叫 detective 啊，就系一个 IG account。咁我又好中意影相嘅，咁咧我好多时候我啲相都喺嗰度贴堂，咁大家可以follow 下啦，咁啊睇下得闲影啲咩俾大家睇啦，咁样。咁希望大家又有兴趣嘅话咧，嗱，因为今次新嚟嘅人多咧，咁就可以讲下究竟9/24其实系讲乜嘅咧？咁除咗讲时事，因为大家似乎。我试下讲第啲嘢又唔搭爹嘅，咁啊讲时事政治咧就好多人搭爹嘅，即系可能而家大家都系听网台都系听呢啲嘢啦。咁我除咗中意呢样嘢之外咧，我中意睇 A V 啦，中意摄影啦，我工作个职业咧就系拍广告啦，同埋拍一啲宣传片啦，同埋影硬照嘅。咁假若大家想帮衬我咧，其实好容易嘅，又系透过头先嗰个 Facebook 嘅 account 咧，你留低你嘅要求需求，我可以报个价俾你。咁咧，其實我擅長係影人多嘅。咁咧就，如果大家想影家庭照啊，或者影啲即係總之你有需要影 products 啊，咩我都會接嘅。因為而家我都唔揀 job 噶啦。咁咧，如果你話狗吹友咧，梗係有個特價俾你啦。咁如果老人家咧，我更加會收平啲添嘅。即係因為其實一幅相咧個含義好多噶嘛，即係。尤其是而家呢个大时代咧，大家应该记录低一啲嘢嘅，我认为。咁啊 ，outlaw 嘅时间咧就系而家临完嘅时间 outlaw 啦。咁我见到有人留言咧，至到而家都仲有人啱啱新嚟啊，几得意嘅。 陈地主蓝丝群组今日出区话谢 Sir 去咗美国德灰哈嘛？陈地主不过话记茶餐厅嗰个杨官好多假新闻。Hermanage message retracted。J C 不如讲下你睇趣嘅食习惯。Hermanage 大陆人无希望，注定悲惨收场。有美国佬背后养大中共，中共又够冚家产，大陆人想唔死都难。 你去得几尽嘅对大陆人嘅 comment， 咁我就。七八成都是你咁諗嘅，但我仲有两三成呢，我始终觉得大陆都係有一啲喺水深火热得嚟，但係又即係有个理念 有个理想嘅人嚟嘅，即系头先我讲 Visa 嘅面具背后最紧要一个理念啊，对你呢一代争取唔到，你都唔想你嘅同族受到压迫噶嘛，系咪？咁啊，讲到好悲壮嘅，咁呢个亦都系事实嚟嘅。咁亦都系睇 Visa 呢套戏咧，即系最大嘅得着同埋最核心嘅精神都喺呢度揾得到嘅。 Rin John Wang 集体移民英国 ，Cat Seekings 港币50元，支持归台，顺便买少少零食俾妈咪。 喂，多谢哦。啊！呢位 Cat Seeking， 你好似仲有叮咗一下。 哦，系就系、是、呢、这个诶，呢、这个 Pay Me。咁啊，呢位系边位咧？咦，叮咗，但系咧就冇要再入啊。诶，我明明听到叮咗另外一下噶噃，但系唔见喎，都系 Christy 喎。诶 ，reload 到啦，就系阿 Conry Show， 喂，多谢你啊！咁啊，大家可以咁样支持啦，咁啊，大家开心啦。喂，咁差唔多啦，虽然四百几唔系好舍得走嘅，因为仲有好多人啱啱嚟，咁但系冇办法啦。即系假如大家都啱啱嚟嘅话咧，就请你可以去翻同一条 link， 即系你喺翻呢度就 subscribe 咗我呢个 channel 啦，呢个 channel 叫 Stage Tube。咁咧，里面咧就最长寿嘅节目咧就设乎9/24。咁啊，之前咧搞紧音乐嗰啲平台嘅，咁但系音乐平台咧，佢历史站已经过去咗啦，已经完咗啦。咁我就 keep 住呢个 channel 咧，就继续我嘅9/24。咁啊，具体啲嚟讲，9/24就并唔系一个节目。咁你如果你领教今次嘅经验咧，你都知道佢似乎一个倾偈嘅地方啦，即系有我讲有你讲。咁啊，所以一个咁嘅气氛非常好嘅。咁啊，希望大家 keep 住佢啦。咁啊，大家 keep 住嚟嘅时候，就一定要 Facebook 唔系，有 YouTube 要订阅，揿埋个钟。咁我每次 live 咧都会提你嘅。咁咧，就算如果你唔想我提你咧，咁记得星期四10:00咧，我就会有 live 噶啦，必定有。三年以嚟只系甩过一次底，半次添啊！我翻唔切去1:00都继续。好啦，喂，咁多谢大家嘅捧场啦，继续啦。俾多啲意见啦，留多啲言啦，讲下几个鬼故啊，讲下你想我会讲啲乜，就我有兴趣会答，即係会即係我又识嘅话会继续讲啦。咁好啦，咁啊多谢各位，再见。